Hello? What's up? What's up? Hello，Hello，Hello，Hello， 拜拜！ 欢迎收听做咩啫？ 做咩啫 ？What's up channel？ 有自我介绍，我系阿牛， 我系 YY， 我系杨怡， 大家好， 得啦得啦得啦，系 唔系啊？我成日喺度咧剪翻嘅时候，妖，我哋又介绍自己，大家应该知道我哋系边个啦？ 唔系噶，都要噶， 但系嘟嘟姐都唔会介绍自己系嘟嘟啦，系咪啊？ 咁佢出名啊嘛， 咁听开我哋就出名噶啦， 但系好多人都分唔到嘛。 闹 上一次嘅留言，阿牛已经闹咗啦。 哇，我唔算真系开火啦。 但系真系其实有人仲系分唔到。 我嘅火嚟嘅，嗰个火柴嚟嘅啫。 唔系，有一个听众有回应翻我哋啊。 系咩？ 佢话：哎，其实我听咗唔系好多集，已经认到晒你哋把声啦。 咁出名咯， 正常系正常啫。 其实真系仲要话嗱，我想讲咧，其实咧有啲人会觉得。我唔知啦，即系我同阿牛系似啲嘅，但系最离谱嘅系认错人话咧，阿牛同杨怡系似啲。 嗱呢个咧我已经挂完啦，大家可以听翻上一集中间广告嗰度，系啦，可以听多次。 今集我哋系讲咩嘅咧？ 今集 而家系咩？而家系圣诞节，我哋同大家讲圣诞快乐先。 而家系波星 过咗咯， 系啦，而家系 我哋特登拖到最后，依家先嚟录。 系啦，而家 update 啲啊嘛，因为上年好唔 update 啊。 系。 上年我哋录呢个回顾嘅时候咧，太早录咧 ，miss 咗雷神同王力宏。 系啊， 系啊，咁我今年就话，不如我哋如果录即系 end 啦，称为，不如晏即系尽量拖到最后一下先嚟录，希望啲嘢可以 都未拖到嘅，不过就最尾 未都冇留 live 噶，卅一号边个听啫？ 系啦， 我又玩得十个人， 系啊，即系冇理由玩咁大噶。 哎呀，唔会噶，我哋会听噶， 系咪啊？ 收皮啦， 系啊，我都想，我 想 听下会有几多 呢个核突。即系我哋自己三部机都三个人咁咯， 系 已经加三啦。 好啦，咁即系今集咧，我哋系大笑回顾一下。首先大笑回顾之前咧，我哋要数一啲资讯性嘅嘢先。 数榜专员， 数榜专员咧就系咧阿杨怡咧，就为我哋报出咧， 我哋系 都系咪叫今年咧？ 快来康康吧， 快来康康吧，我哋。你在2022尽情展现自我，而家读翻个荧幕上嘅嘢先。呢个是 Spotify 嘅榜啦，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咧？譬如嗱，你创作了1553分钟的新内容， 1553分钟啊， 系啦， 佢话比呢个喜剧类别嘅其他创作者多 90%， 大家都唔知道我哋讲乜。但系咧，Spotify 呢个 app 里边咧，佢会有一啲类似一年之后一年内边嘅回顾咧， 即 系 好似你听歌都话俾你 总结， 系啦，你听得边个最多？咁嗱，佢咧就帮我哋总结咗我哋 podcast 嘅一啲资料嘅，咁而家继续睇啦。我哋一读出嚟俾人听， 报榜专员已经唔读嘅，报榜专员手动嘅， 佢系因为等紧个耳费。虽然你听不到，但我们正在某处为你鼓掌， 真系多谢晒啊！多谢晒，多谢晒。 照读佢边度整呢啲咁嘅字出嚟啦？好啦 ，zoom 有耳费， 你 zoom 咩 讲？ 你估唔估到边一集系人气第一集咧？ 好紧张啊！边一集系人气第一集咧？ 有 Spotify 啫， 系啊， 呢个有三个 choice 嘅。 哦， 首先第一个咧就 系 好耐啊， 系就系渣男档案啦，做咩啫？食嘅有咩系食嘅啫啦，同埋消费心理战。 好 ，OK 先做咩食啫啦？我觉得 渣男档案就系咪数嗰啲郑少秋啊咁嗰啲啊？好似 王力宏啊， 系啦， 四 强嗰啲啊嘛。 遨游啊，话好多人听啊，即系全世界。 全世界非洲唔知有冇人听， 咁我唔知道 啊。啊， 因为我成日以为嗰啲，讲咩啊？ 佢话咧，总共有32个国家或者地区嘅听众，第一位当然系香港啦。 第二位咧？ 第二位系美国啦，第三位就系加拿大，第四位系澳洲，第五位系英国噶。好啦，嗱， 停咗我呢。 一报榜嘅人，想知嘅人咧就唔系我哋，因为佢哋啊嘛。喂，同一般嘅周间相比，你哋多咗79% 嘅听众。 咩系一般嘅周间啊 ？Weeker 可能系咯，每个星期可能我哋平均 都有都多咗人听， 系啦。 Zoom 把好东西和好朋友分享挂在嘴上的人，可能就是你的粉丝。 我不要听废话。 他的 cap 都是这样的。 飞。 我有个 effect 在，我在形容一下画面。你的 podcast 在全球的分享排名前 10%， 什么来的这个杨怡？ 即系咧，呢、這个咧就系、是，譬如你喺全球咧，你个 podcast 啲人系点样去收听你个 podcast 咧、 哦？粉红色系咩嚟噶？ 粉红色咧就系直接揿个连结啦。 哦、 另一个咧，佢就透过 WhatsApp 嚟传递我哋条 link 啦。 咁奇怪 ，WhatsApp 即系 send 俾人，你听呢个啊， 系啊。咁、 哦 啊哦 okay、有 19% 系其他啦，咁有 7% 系 Instagram 啦，有 1% 系message 口述添，喂喂。 你而家打开 http slash 蛇仔老鼠 屌 有多少听众关注你的 podcast 20% 是什么 你看看有多少 percent 咻 哇好慢啊我們這裡喂 的听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咦他有相的吗这个冰冰冰冰冰冰冰冰招招 有冇人知道我哋做咩？ 系啦， 冇人知道我哋做咩。佢话你嘅 postcard 嗰啲人咧系时空旅人。 好啦，飞啦，好啦，不如睇下 喺度做 啲 咩啊？ 停咗，我哋唔知做咩，系因为佢呢、這个佢呢一个倒数嘅回顾咧有啲慢，因为佢有多 effect 嘅。你的粉丝都是铁粉咁无聊嘅。 系啊，冇错，系咪？ 即系佢 间 接话你听，你听人听到嗰啲人咯， 系 系咪？ 冇错，佢系想形容咁。我想头先讲咧，佢咪讲我哋有好多国际嘅听众嘅， 系啊。 其实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我成日听到啲明星咧，咪成日话自己做巡回国际演唱会嘅。 哦，你 想 谂佢去到咁远有冇人听啊？ 即系譬如例如郭富城，我想话唔通佢非洲都有人识嘅嘛？ 所以佢冇去非洲。 跟住嗰阵时候，佢去边度？ 其实通常都系去啲美加， 其实系咯， 都 系 啲华人嚟。 佢都系去翻嗰啲好多华人嘅地方开咯，咪就系加拿大啊，或者系咯美国、啊。 咁纽约都有嘅嗰啲英国。 咁我哋睇下，不如睇下 Apple 嗰个榜啦。呢、這个好似冇咁多咁。 唔系呢个 Spotify 咧，其实系想话俾我听我哋嘅成绩报告啫。咁但系咧、哦，譬如我哋平时用翻咧。是 Anchor 是 from 呢个 Spotify 嘅嗰个 app， 咁咧我哋咧其实听众不嬲睇到噶啦，咁香港系占 64% 嘅，美国啊、澳洲、加拿大都好多嘅，咁咧但系最受欢迎咧，咁第一个咧其实咧系原来咧系心理病啊，第一个最受欢迎， 大家咧就即系突然间呢一。这一集突然飙升， 是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我们停播了三个星期， 所以那一集就飙翻出来， 但是有5050次， 这个是很近期的一集， 是啊，但是很多人听的，这一集没想 过，想第二位 大家都有病，想知道其他人有什么病，所以看看， 又或者原来我停得耐了，下一集就很劲， 跟着原来最后第二是都是的，这个是事实，还有我们发现第二集通常都不受欢迎的， 是啊，那现在第二位是什么？ 第 一 位 是 食食食啊， 食食食啊那一集啊，我来讲一讲， 你知不知道 是 什么？是讲什么？ 有什么不吃啊，才是我而已， 是啊， 食食食啊是什么？ 食食食啊！其实我都不知道是咩嚟，唔记得晒。 我哋成日都噏完之后记得 好啦，咁第三位咩？自己搵翻食食食啊嚟听啦，我都唔记得咗。 第三位咧就系泛气攻心啦。 我估唔到大家都系 咁都系好，其实套戏都好多人睇嘅， 系啦，可能就好多人 search 嘅。 因为好多人睇，可能就大热，连带我哋都可能有人 search 咯。 咁你讲埋第四， 我知食食食啊，讲咩啦？ 系讲咩？有冇回顾下？ 就系讲嗰啲约人食嘢啊，你啲嘢又唔啱食，我哋约佢， 咁我就明啦。 万千年都未食到嘢， 我 即系 约食饭， 系啊， 哦， 唔怪得咁多人啦。 约又食咩好啊？咁嗰啲咯， 高位置都系最近嘅， 因为我哋最近嘅人气比较高， 我人气高企。 咁第四位呢？ 第四位呢就係、是做咩即係啲梦。 哦。 即係讲发梦 境嘅。 可能大家都有啲。 即大家都发开梦啦，係咪 都係。 发开梦。 我讲埋第五啦。 第五呢就係、是、有啲咩係食嘅啫啦。呢、這个呢一、 就 是、一集嘅主题就係阿牛。 我嘅 专题。 係佢嗰个金字塔囉，我记 得。而得到好多人嘅支持。 佢得到好多人嘅支持啦。 啊、我同你一样，我都係唔食㗎。做咩俾我食啫， 我 见到人留。我 哋唔係食草嘅咁鬼。我唔知搞咩嗰度。 我而家食菜嘅都係讲嗰句。 係啦。佢食菜不过唔系全部菜食 啫。咁有咩係食嘅啫，其实都好劲㗎，因为佢系。第67集啊，即系比较 都近嘅， 即 系 早啲 一年啊。 因为今年其实80几集嗰啲先系飙升得好劲 嘅。哦，咁咩咩？嗱，我哋唔怕嘅，我哋咪睇下最尾嗰个 最低 倒转，最低最少人听，唔该帮我。 最低唔为好，叫人啲人听系咪？叫啲人听啦，系咪？ 又声话 先啦， 系啦。 最低 最低就系牛年行大运啦。 哦，牛年行大运系有几多 percent 嗰啲噶？ 有1141次咯。 哦， 但其实咧， 比起第一位嘅话， 但系咧，其实好多噶啦，因为 之前 得几百次啊。之前 咁话，大家如果想听下咧，听下啦， 讲乜嘢？ 讲咩？ 讲讲牛年， 跟住咧倒数第二系咩？ 可能个名 倒数第二当然系不能少得嘅第一届地狱大 第一届 啦，永远都第一届。 点解地狱届真系好正？ 其实你哋真系要听下， 地狱届系冇时限 噶，咪系咯， 冇时限嘅嗰集系。 通常主持人中意讲。一集咧，其他啲听众都系唔中意。 我哋好难先捧翻上去第二嘅，佢倒数第二。 我记得有个听众话，你哋要检讨下点解你哋一集咁唔想听。 点解要 检讨啊？唔 知，我觉得唔需要检讨。 你要检讨下点解你觉得唔好听？ 系啦。 第三咧，倒数 第 三 咧就系燥你个音，因为佢系啱啱上榜嘅， 咁计啦， 系啦，因为佢啱啱上，通常 啱啫嘛， 其实。 系啦， 啲人翻工听噶嘛， 计计翻啦，其实而家上咗三日啫，所以佢呢个系好 正 常嘅 指数。 可能佢瞓紧未起身，所以 大家放假咪唔听。 系啦，咁第28集咧就系真系考惊惊小虫，小小虫 啊，哦，小小虫啊， 因为嗰啲曱甴可能好好核突啦， 大家唔 想听，系啊， 唔使惊噶， 连续两集啊， 要面对恐惧啊， 虫虫连续两集就系， 我觉得虫虫几好听噶， 但系唔系，其实咧就好似有啲人 好好笑噶， 同我讲就系话唔有啲系讲鬼，真系唔好听唔听啊咁咯， 我觉得类似咁咯， 即系个 feel 系咁样， 我记得好似有一 个 听众咧系有即系 DM 我哋话，唉，小强嗰集我听咗啦，我真系觉得好核突啊，不过我都听咗， 其实你哋唔使咁投入噶，即系唔好俾嗰个封面吓亲啦， 封面冇嘢啊， 系啊。 全部啲封面都系可爱风，有咩嘢？ 系啊，可爱风嚟噶。 唔使因为听到个名字就觉得唔好听。 OK 嘅， 系啊，跟住之后就圣诞嗰集咯。所以我哋嗱，而家系唔做啲新年圣诞集咯。 讲完啊嘛， 其实嗰啲系杂不楞嘅，唔一定讲一样嘢嘅。 讲完啦已经。 我希望你哋听埋佢啦，了解一下。 但系咧，我想讲咧个厕所之事咧，其实系好好笑嘅，记得大家都要听一下啦。咁佢都系排名倒数第八噶，系啊。 哦， 厕所之事 系第19集。 企喺度屙尿嗬， 同埋有个选择题噶， 选择题。 如果你好急嘅时候，又去咗厕所，发现冇纸巾，点算噶？ 我都唔记得咗啦，系。 我都唔记得答咩啦。 系，麻烦大家听下， 大家听翻， 系啦。好啦，呢个就系我哋嘅 今年 回顾 频道回顾 频道， 可唔可以咁讲？ 系啊，可以咁讲嘅。 好，我哋进入呢个。个人回顾算唔算？唔算个人嘅，总结回顾啊， 整个香港嘅回顾。 咁然后我哋又 search 咗啲嘢嘅， 喺我哋之前都有回顾过。 search 嘅时候先发，系呢件事原来系呢个时候发生啊，都唔记得咗。 即系有 阵 时你可能回顾翻，原来呢件事系几多月嘅， 系啊，你睇翻都唔记得噶啦。 其实呢一年就过得好快嘅，因为上半 年 冇做嘢咁滞啦，系。上半年大家都系沉醉喺呢个中招啦。 我哋啫，有人冇中嘅， 都好多人都系咁。 而家先中嘅， 而家先中就听啦，又冇嘢做啦。 而家中嘅时候翻听翻我哋嗰集。 因为呢排好多人咧，系之前嗰一轮我哋冇中，即系中嗰排冇中到咧，而家佢中晒啦又。 系啦，都系大家一齐变新人类。 系冇错。 其实但系而家中嗰啲人嘅病征冇我哋二三月嗰阵时咁严重，我觉得。 哦，而家系轻微啲嘅，好多都。 当时我哋即系苦过弟弟嘅时候。佢哋都冇嘢，得我哋咁辛苦，而家都冇事。 无啦，我哋讲下2022年嘅一月 大事回顾， 大事回顾。 一月系写咗咩嚟？ 一月啊， 头先写咗，我唔系全部都 mark 噶，我都有啲有趣我先写。一月我系冇 mark 嘅。 一月咧，我而家先睇翻咧，原来当时嗱呢个好捻无聊，真系。仓鼠中晒 Covid 之后人道毁灭 哦，仓鼠冚家 就系啦，有啲仓鼠话唔知点样 嗰啲铺头啊，全部都要消灭佢嘛。 好似其实又 其实连埋啲兔仔啊、龙猫噶， 系啦， 即系嗰类嘅。 咁但系佢就真系话咧，呢啲仓鼠咧系咪某个可能系咪供应嗰地方可能有啦？ 系啩？ 即 系 可能佢就去唔同嘅铺头买噶嘛，嗰啲仓鼠分去有呢啲群咯，有呢啲咁嘅病毒啦。话然之后咧，佢就呼吁啲人。就 弃养喎，竟然即系话如果你咧有仓鼠就交去嗰度咧， 仲有啲家长毁灭啊嘛。 唔系， 所以 我觉得新闻嗰度咧系真系有啲人影住咧，佢拎住嗰啲仓鼠笼咧就去嗰个渔农处 度。有拎佢个仔嗰个啊嘛， 咁呢个时候就好惨，因为当时咧大家都好似出一啲 post 咧，就系哈姆太郎咧。即系有嗰啲 cap， 仲有啲有心嘅人就喺嗰度劝喻啲人， 就 可唔可以交俾佢哋，即系唔好交出去咯。 佢就话其实咧，唔系所有嘅仓鼠都系有呢一种病毒啊。咁跟住就即系叫啲人唔好话一时之间将啲嘢掉晒出嚟就唔 嗱，我谂佢都隔离七日就冇噶啦，系嘛？ 唔 知 啊， 冇讲呢样嘢。当时谂下，如果真系叫你小朋友交出去，佢个心灵受创几大咧？究竟？ 但系问题系咧，呢件事觉得好都好恐怖，即系我你而家即刻发现嗰只仓鼠又即刻就掉咗佢啦，咁样咯。 系 系好不负责任， 好不负责任。同埋嗰啲父母就话：，唔好要啦，快拎走佢啦。 父母都系咁 嘅，好多都系咁样嘅。 Not good。咁二月嘅时候咧，我都系冇 mark 噶，因为二月咧。我哋几条友咧都困于呢个疫情之中啊，真系。 但系一月我仲有嘢补充嘅，一月咧就系我哋搬咗 studio 嘅，哦系 系，搬嚟呢度， 系啦系啦，冇错啦，当时好辛苦嘅， 市面一片繁华咁嘅，好似 系啦系啦，冇错， 又搬又成，好似即系好似就嚟完嘅啦，疫情 唔系点知仲衰啊？ 呢个就系开始。 转个头二月我哋就中晒咯， 系二月尾嘅时候啦，三月头中鬼晒， 二月嘅时候三月头咯，系啦。我哋就开始咗，原来 陷入瘫痪。 但啲详情可以听翻我哋嗰集嘅， 唔讲啦。即系呢个中招事情唔 系 好事， 系因为都停咗，好似冇录音。 系啊，冇嘅。 我哋录翻咧就讲翻呢件事。 系啊， 系啦，嗰阵时就中招，同埋三月咧就系，咦，我都系写中招嘅啫。 三月因为三月头啊嘛， 写嗱三月咧，其实我脑有两样嘢嘅， 系点咧？ 三月就系突然之间吓我跳嘅，就系大 S 突然之间话聊翻佢个初恋男朋友，跟住话系啊，跟住话结婚， 我真系唔记得咗呢个系三月， 即系大家车清奇，吓原来你打俾你个旧号廿年冇换电话系可以偷翻佢嘅， 你叫你唔好换电话啦， 系啦，咁你试下 咧都会， 咁当然啦，有啲人就咁，你都要睇下你个前度系咪 keep 得咁好先得噶，即系唔好乱嚟。 同 埋三月当时有 Oscar 咧，就系嗰个 Will Smith 打咗嗰条阿爸， 嗰个系充斥住一个 IG 都有呢个图。 嗰个其实我吓吓嘅当时， 但有啲人又话系假噶。 但系佢而家系翻系真噶嘛？ 真 系 嘅呢件事，即 系 唔系一啲好似戏咁样制造一啲 系啊，唔系嘅 新闻嘅， 系真的，是真的。 身边咧啲人咧就即系有啲嗰阵时就帮佢就话，诶系佢啱啦， 即系佢话佢笑佢老婆 啊嘛，即系笑佢歧视嗰啲。 系啊， 但系最搞笑系咧，我唔知隔咗一两日之后咧，突然间风向又转佢唔啱。 系啊， 原来佢同佢老婆有喺度挖啲新闻，话佢老婆咧同佢咧系分开。 但其实呢个包都系咁嘅，包都知噶啦。 即系话佢各自揾食嘅，你使乜咁紧张？你老婆俾人笑咯。 唔系唔系，呢个系话佢唔尊重人啊嘛。 系啊系啊，即系喺个场合嗰度。 就话佢哋 friend 嚟噶嘛，即系同嗰个主持。 所以都唔系好知究竟件事。 所以后屘个风向转咗咧 ，Will Smith 系收咗皮啊，近来先道歉嘅。 系近 佢近来有上气上 讲翻 道歉啊。 因为啲人就狂系变翻佢啄佢唔啱噶嘛。 系嘅， 啄个主持人噶嘛。 但系当时我冇谂过大单嘢，后屘搞到近来系咁样咧。当时又唔知道，当时觉得哇咁美好系唔系啊？即系 我觉得好似好唔真实啊！ 咁同埋会喺度谂，究竟我之前睇佢同汪小菲讲咗咁耐嗰啲嘢系即系点？ 咪同埋喺度谂咧，佢哋 我不嬲都唔觉得 沟通到咁啊！即系佢同嗰个韩国人咯，即系嗰阵我第一下 识韩文噶嘛，都 识啲啊！ 我谂吓，咁就一齐咗啦。 唔紧要啦，你睇到啲片段啊，我爸几中意佢。 系 啊， 后 尾 都系因为佢好中意佢咯，即系男人。 你讲咩？ 佢即系男人，佢即系大 S。 光头， 你讲几次？ 光头好中意大 S。 我觉得佢个男人好中意个女人，所以就女人就 咁即系大 S， 其实真系应该要揾呢啲人， 要揾一个， 而唔系揾一啲佢去投入嘅奉献嘅咯。调翻转 系要揾一个爱自己多啲。 我认为咧，即系你睇翻个新闻咧，系话佢曾经其实同佢系一齐，但系有中间遇到困难而分开噶嘛。所以因为咁，你会。有个感情，有个遗憾， 所以 你想 弥 补 啊， 咁唔系弥补嘅，系 都系嘅， 即系一个缺陷，你就会觉得哇，初恋好美好。 咁我想问，如果有个人真系咁样打俾你，你觉得会唔会即系话系啦？我而家问下，如果有个人二十年后打俾你， 我谂紧廿年前我做咗咩嘢？廿年前我只系一个中一嘅学生， 即系你问你会唔会？ 同佢有联系，或者系即系会唔会同佢发展落去咧？如果真系， 首先嗰个系边个嚟？ 我点知你？ 系啦， 光头。 另外就系、是。 即系你相唔相信呢件事可以咁样二十年后、啊？ 我相信有啲人可以咁样，即系譬如大 S 同佢呢个，我真系系可以嘅， 系可以隔咁耐都。 但我唔知道自己会唔会发生呢个事情。 你自己就唔知道可唔可以？ 我觉得唔 即系二十年咁耐， 因为要睇下究竟 系一个前度咯。首先要个 OK， 净系睇下前度嘅时候，我睇下究竟依家系点先。 系 你好难讲喎，系咪先？你唔系全部都系大 S 佢哋咁噶嘛？ 我觉得系重新认识咁滞噶咯，即系如果二十年 唔系重新认识之余，你系咪可以？忘记之前有一啲嘢， 佢嗰时唔系因为有啲咩， 但喺光头嘅眼中，大 S 就同以前一样， 系啦，完美噶嘛， 佢睇到嘅只有佢。 好，我哋去四月， 好 四月咧，其实我就记咗一样嘢啫，就系阿曾光突然之间就走咗啦。 佢喺隔离嘅时候， 冇错啦， 就挂咗喺尖沙咀某酒店。 系啊，佢应该去完佢自己去完旅行翻嚟香港隔离嘅时候，就喺酒店就走咗啦。 我谂系可能。 因为佢好似话佢屋企人，反正佢冇联络就打俾酒店，跟住先开门就发现佢已经走咗啦。 系啊，即系发现佢 咁系冇谂过咁样嘅。当时我都吓咁样咁突然嘅咁样，因为佢不嬲都几健康啊，同埋都有阵时怕气啊咁嘅。 但系啲人都会好可惜咯，即系一个人喺间酒店就咁样，同埋呢啲咁嘅隔离咁样样咧事件，令到啲人 好多噶。 即系你谂下， 即系如果佢唔系隔离，其实可能佢屋企佢可以打。999就可以救得切咁啦，都唔系就系佢好多呢啲事情都发生，就系隔离期间，即系啦，有人急病，可能有大肚婆啊，或者其他嘢都系赶唔切去。咁当时呢个隔离政策系俾人屌啦，依然大家都系需要隔离。 呢度嗰阵时系大家都仲系喺度讲紧呢啲咩隔离啊，几多个人翻嚟几多日啊， 系啊 数 咯喺度， 不停都系来来回回讲紧呢啲嘢， 系同埋四月一个花生嘅对我嚟讲，你哋好似冇追呢个花生，就系、是、阿 Johnny Depp 啊， 我有 同 Amber Heard， 我嗰阵时系四月噶， 我你日日睇得咁， 我有睇嘅，因为实在太高花生量， 我嗰阵时系四月噶， 系 啊， 我要 知道个结果咯，只系， 因为佢每日 结果就 系 最近 都 有， 佢咧其实呢啲点讲明星嘅官司啦，即系除咗你可以好难每日睇到法庭里边系点样，佢直播喺个 live 嗰度。虽然我英文唔系几好， 但佢有冇讲点解可以直播嘅？冇噶，啲公开的。 佢嗰个州嘅法律好似 可 以嘅， 系公开嘅。 系啊，但只系冇影到。 通常有啲人系画图啊嘛， 系佢就嗰啲系谋杀啦、贩毒啊，嗰啲就 画 翻啲图，系好惨咁噶嘛，嗰 啲 啊， 人手画翻出嚟噶嘛， 唔 系 鬼好兴噶嘛。我每日睇，同埋当时好佩服某啲 YouTuber 咧，因为系外国咧，佢哋要熬夜去睇晒成个直播。之后第日即刻整片，仲要翻译翻，仲要分析翻。 阿宝一齐都有写， 即刻就 做 po 出嚟，系好犀利，我觉得。 佢两个就即系咬完一轮啦，最近先有一个。 而家最近咪就系条女终于，我唔疏鸠你，我唔玩啊， 一百万啊嘛， 系啦，我冇钱啊。 不过佢都破产噶啦， 点赔啫？ 同埋佢个人格都破产， 佢破晒啦，屙屎过嚟，屙屎嗰下开始。 佢钱除咗钱之后，佢人都有啲问题。 冇人揾佢拍嘢啦。 系啊，佢嗰个咩啊？咩盒啊？双 人盒啊，双 人盒 好似话 cut 晒啲戏啊嘛，张焕 最后系 cut 晒。 二系有拍嘅，但好似会 cut 到最少为止咯。 哇， 系啊，佢有拍到嘅，因为当时拍二嘅时候个言论系支持佢噶嘛，就反咗啲 dead 噶嘛。 点知后屘就变成 系啊 一个老鼠屎。 其 实当 初佢哋一开始嘅时候，我都觉得吓张 dead 点会打佢啊？即系我唔相信噶，都系。我都是觉得他用舆论挽救他， 但 是那些 人 都说 你讲打女人呢都是帮女人的。 是所以中间他的录音就是条女说你走出去跟人说你是家暴没人会相信你的。 但还有他因为说他有喝酒呢 是 啊 酗酒啊那些。但是我想说荷里活哪个不酗酒 都是。 我觉得是这样的啦 ,Brad Pitt 都 是 帮他戒酒。Brad Pitt 就是说他喝醉酒跟 Angela Jolie 嗌交发了癫所以他才真的要离婚嘛。 所以 决 定 系啊，佢决定离婚，咪真系顶佢唔顺啊！ 曾经好美好嘅， 唉 啊，呢、這个又系一个遗憾啦。好啦， 系啊， Next 好，我哋去五月，五月 我未讲完喎。 咩啊？你自己唔讲啫嘛。 江图湾， 哦，江图湾，你有冇搭到啊？嗰日搭电车 冇啊，但系嗰个引起咗大家一堆江图咧。嗰度即系话叫铜锣湾就江图湾咯，即系变成一个 系啊， 即系大湾咁， 大 湾区咁啊！突然间， 你自己 mark 咗你。讲嚟啊！ 记咗呢件事。 五月你 mark 咗咩啊？要 五月 mark 咗比卡超。 妖是换了皮卡丘。 最终呢就是换了一个特首啦。 其 实 对我来说呢，而家特首是哪个都是这样。 是啊。 所以说都不是 OK。 不 过换 走个女人而已。 换了个男人，下年换了个女人，基本上是男人。是啦。他男同女都是那个人来的。是不是都是一样，两个都是一个。 男人就没 什 么 脑。 没 什 么 特 别。其实条 女都 没 什 么。 都是海不是不是一样。唔系分别噶，唔系佢只系将香港变咗一个国家啫嘛。系佢坚持佢哋系国家。O K， 翻 你有冇五月有咩做啊？ 五月我写有， 五月 有一坛嘢系我 search 嘅时候咧。 生日系 多谢，系我笑咗噶。 系咩咧？五 月就系咧，未有个小朋友拱冧咗朗豪坊个公仔。 哦，系五月噶。 系 系啦，嗰个系大家都唔记得嗰个铺头咧。 我就 search 得得边，冇错。我 search 嘅时候咧，吓系呢单嘢系， 唔记得咗系。 因为咧，我而家仲用一个 sticker 咧，系嗰个公仔揞住咗，同埋咧佢跌烂咗个 sticker 时都用紧。 系嗰件事系，朗豪坊有一个卖玩具嘅铺头，有一只好大嘅 天线得得边， 好贵嘅， 金色嘅。 点样有冇记得写几 多钱？三万几蚊， 人咁高嘅，好似差唔多真系。 高过， 但我估唔到佢系打得烂嘅。 我估唔到个小朋友打得佢烂， 系啊， 推得烂 好大，我唔知佢咩原因咧推跌咗啦。 但系当时咧呢、這个，我觉得好似夜晚见到啲人疯传就话，应该好似系个妈妈 po 先嘅，即系哇诶跌咗，但系佢居然要我哋赔咁贵。当时都有人闹个妈妈嘅，咁你整烂你啲嘢就要赔，冇办法噶，你又睇住个小朋友。 好似 开 头系话 细 路唔啱， 系啊，跟住后屘突然之间就话鸠嗰间嘢咧，咁你都要围住嗰嚿嘢啊，你 就 咁摆度。 风向又变咗咧，系。个铺头唔啱，因为就话佢咧原来冇拦住嗰嚿嘢， 系啊， 就同埋唔知几多钱啊，即系好似类似即系话你 屈 鸠 佢 咁， 即 系 有少少成绩， 就系咁啄嗰间铺头，搞到间最后咧系间铺头要类似系咁噶。都发现而家成日都系咧，你开头睇嘅嘢表面， 我想 问 嗱，而家经过咁耐，你而家觉得间铺应该系点样咧？你觉得？ 我觉得有阵时咧，嗰啲细路真系好曳嘅，都 系， 即系如果你带细路去呢一啲。铺头 出街啦，或者都睇住佢，会 有好多呢啲类似可能打得烂嘅货品啦。 系， 我觉得系首先咧，系真系要看住佢嘅。 系啊， 我觉得呢个系礼貌。你入到去冇留由佢周围走啊，拱睇嘢啊， 掂啊。 就算嗰个唔系一个咁大嘅嘢啦，可能系一个杯都好啦。我觉得你嗰啲妈妈父母，你应该理佢，即系你要顾住佢，你带佢入嚟噶嘛。 系 有阵时候我发现咧，佢哋系唔理嘅，真系唔理嘅。 走 嗰 时先走啦，咁 都要整到人啲嘢就唔会好似有啲大条道理咁咯，即系我由佢咯咁咯，或者唔会特别闹。就算佢闹都话，哎，叫你唔好走佢啦，咁嗰啲咯。 够， 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嗰个父母咧， 负翻 个 责任， 小朋友系有少少责任要处理，而另外。咁亦都我咁讲啦，佢又话佢呢个咁大嘅公仔系冇围住任何嘢，等人哋，即 系 好似警示人哋，你唔好掂或者唔好推啊。咁呢个可能佢都 系 疏忽嘅， 系就 佢有整呢样嘢，而嗰条友又爬到入去拱跌啦，咁啊真系冇得讲啦，系咪先？咁佢两边都有啲唔啱嘅，不过即系搞到咁满城风雨咯，嗰间铺头红咗啦， 冇乜新闻咯， 当 时 当时大家就喺度 好耐咯，真系。 而嗰个公仔都变成一个贴图咯， 冇错。我哋用紧个 sticker 就哇，点解啊？系原来 即系搞到大家都好似关注嗰只嘢。 系五月噶，原来呢个事情好。跟住我哋六月你有 mark 噶。 六月我 mark 系 全部都 有 啲唔开心嘅嘢嚟，我发现。 唔系啊，优之良品执笠咯，全线。 你好开心系咪？ 唔系优之良品，我大家都有去过啦。而佢讲话佢执笠嘅时候，我发现可唔可以仲有嘅咩？因为真系以为已经做一部执咗笠，原来喺机场系仲有嘅。 有，我记得我系观塘点解有好似 冇嘅，冇咗好耐噶啦，嗰度已经。嗱，我想讲大部分人都认咗诶，帮衬过优之良品。 你 Angelina Jolie 都帮衬过噶，买咩优之良品食噶，所以机场 啊嘛，系啊。 你买咩优之良品？你优 之良品，你系嘅记忆系咩啊？ 你买 咩优之良品？ 雪鱼丝咯，哦，你买雪鱼丝，即系有芝麻嗰个咯。 即系对优之良品嘅印象系咩啊？ 哦，即系系啊，雪鱼丝入边有啲黑色嘅芝麻一条条噶。哦 ，OK， 你必买嘅。我就好少买嘅，通常阿妈买。 我对优之良品印象系试食咯，因为以前咧佢好兴，嗱后屘系冇咗嘅，佢系会有得任你食噶，唔系即系佢摆咗一啲， 你食一食先啊嘛， 细咗嗰啲，跟你就行入去咪行过去咪食食食。 你会买咩食啊？通常优之良品， 我以前好中意食芒果干嘅。 系啊， 居然， 但系好废嘅嗰啲， 系咯，好废嘅， 同埋鱿鱼丝都有嘅，好贵鱿鱼丝，白色嗰啲鱿鱼丝， 系 乜海道鱿鱼丝。 我对优之良品嘅印象， 风琴鱿鱼 就系我嘅亲戚咧，以前佢移民啦，咁佢有时放假翻嚟就带我哋去买嘢食咧，就好似任拣咁嘅， 系 咩就哇杀啦咁样， 杀咩大口， 系但系杀咩咧？我最记得我系食石头朱古力咯。 哦， 好啦，戇鳩，但我成日 解释俾人听咩叫石头朱古力啊？ 佢咪就 系 一粒朱古力大石春咁样样嘅咯。又唔同颜色嘅， 有 蓝色啊！ 有 冇见 过佢讲咩？ 红色咁样噶， 佢我知，因为我都见过。佢咧以前有一种朱古力咧，你夹糖嘅地方都有噶。 系 佢咧系朱古力，但系佢个样睇落去好似石头咁， 好似石头白色噶嘛，系咪？ 有白色嘅， 有蓝色啊， 有好多颜色。嗱，类似咧喺金鱼缸 石 底嗰啲， 我知 嗰只冇错。 而阿牛咧，你离远睇可能以为佢食紧石仔， 食石仔。 我仲要食到咧，我成樽咁食噶。 点解你会中意食嗰个朱古力？ 其实。 是好 食 啫 嘛， 你觉得佢好食？ 好食， 定还是个样好得意？ 一来啦， 哦， 同埋因为咧，当时系我亲戚就啊好啦，你随便拣嘅时候咧，咁我拣 啲咁 嘅 嘢， 我阿妈就话你唔好买咁贵嘅，即系你少冇乜咁样，冇咁失礼啦，即系 梗系买啲最贵嘅 啦，食系啦，有好多人食干带子噶， 冇错冇错， 大家 其实个干带子一阵咸味， 我 都好核突啊， 好臭 嘅 其实， 我觉得好似海味铺嗰啲唔知咩嘅干货咁样噶。 但嗰阵时我都迷恋呢一种海味味。 I don't like， 跟住我就拣，咦，因为我成日见到咧。那个石头朱古力$10一樽，仲买一送一嘅，我记得。咁、 哦 okay、 我就觉得我拣呢个冇死啦，我又食人话又唔会话俾人话贵嘢，咁就冇问题。 反而系咧，优之良品谂起我阿妈过年嘅时候会喺嗰度买咯， 系 糖、 啊。 因为但系咧，嗱你谂下，有时咧净喺超级市场喺街市买噶嘛，但系如果佢系优之良品买咧。我就觉得啊，好似 安心 啲啦。 系啊， 因为我是原来你哋系觉得优之良品高级啲嘅，系啦。 系啊，细个嗰时系啊。 我觉得佢后期我唔知佢发生咩事啦，佢就特变咯，变咗一间大家唔会帮衬，啲嘢贵到无伦噶。佢咧 好多， 佢一包嘢$100噶， 系啊，好贵噶。 佢包好咗唔俾你试食噶。 好多内地人去买， 系啦， 咁佢 serve 嗰啲人 封好咗，唔系话你以前可以买啲咁嘅。 同埋我又曾经试过成日食嗰啲橙色嗰啲鱼柳， 红烧鱼柳。 系啊，但其实佢唔知边度红烧，就是、橙色噶咯。 系咩嚟嘅咧？系咪鱼嚟？ 其实一定唔系鱼嚟啦。你知道讲 甜甜地噶， 你知道讲甜甜 地，好好地色噶嘛， 但好奇怪，但有一期系咁食噶， 系 后屘我离弃咗啦，都 嗰啲红色柴鱼咁嘅样嘅。 好，冇优之良品之外，我哋又冇一只船，系咩船？喂喂， 系一只香蕉船，系珍宝海鲜。 冇错，就系食神嘅珍宝海鲜房，又冇咗啦，系啦。 经典 其实当时我觉得佢冇人话接手咧，我都明嘅，因为边个俾咁多钱去接啊？ 而且疫情咁样，边个去食啫？ 当时 系啦， 因为 都好明白嘅。 嗰阵时已经冇开好耐， 好耐噶啦，系航生噶嘛。 咁住佢就话系嗰阵咩系搞啲咩？航 生好中意去噶嘛。 咁你有冇去过珍宝海鲜房？ 冇，其实我都冇去过。 我去过， 系咩？你老啲啊嘛。 自己讲嘅啫。 唔系珍宝海鲜坊咧， 年 纪 就 系 咁 啊！我记忆中咧，真系好模糊，只系记得嗰度好大，同埋咧佢有个好似皇帝椅嘅地方，每个人上到去都会影嗰张相。我就 系 坐喺龙椅上面。 我只系喺食神就见过啫， 我只系喺食神同无间道二嗰啲，即系有啲影到嘅时候，哇咁咯， 系啦，宁愿见到咯。 原 來我连喺岸边都冇，佢好少去岸仔上。 有两。 太白啊嘛，仲有一隻， 原來仲有一隻嘅而家，如果唔知佢會唔會再開翻啦？ 唉，唔知啦。 而嗰隻船最即係佢一個好點講咧，我唔知點解佢會有咁嘅結局啦。嗱，嗰隻船咧就唔要啦，唔要就話唔知聲稱賣咗俾係咪越南定唔知邊度？ 唔知拖去 第二 個時候沉撚埋添， 係 點 整嘅？係 啦，唔係佢話賣咗俾嗰度由佢搞噶啦。跟住咧，佢拖運嘅過程中咧，就幾日之後拖拖下未去到嗰個目的地已經。冧捻咗啦，就沉咗嘅。 即系好似话听，而家佢死咗，仲要分埋尸添，死无全尸。 有人传言系咪呃保险噶？ 系有人咁讲，但系好似又澄清翻，即系话佢唔知点样拖到去某一个位咧，受到风浪啊，跟住沉入咗水。 即系其实嗰只船咁旧，啲人就点拖喺个大海搞唔掂噶。 但系因为咧，嗰啲零件系要去到唔知边度整翻先可以再用啊嘛。 咁佢就好惨咁，而家就好似沉咗落， 沉咗啦， 一个海域落下面。 系啊，铁达尼咁咯。 系，因为嗰只船你谂下就 冇 啦，喺下面咗海洋皇宫啦，真系。 系啊，真系跌翻落去。 唔系，我谂翻系咧，就喺嗰啲社交媒体度睇到咧，通常都系某一个年龄嘅人就会话，唉，好想再去啊，即系再。 唔系，但系有时我有少少鄙视呢一个。 点讲咧？你唔觉得咧？好多嘢 死咗或者就死先怀念啊嘛，系嘛？ 我觉得而家近几年都系咁噶啦，即系嗰样嘢话俾你听，喂，仲有一个月佢就收皮噶啦，跟住啲人蜂拥就去食。 你平时又唔去，真 系系啊，真系咁啦。你平时又唔理佢。 嗱，所以我觉得九龙城嗰间饼铺好卵嘢。 其实好多人话佢， 我 觉 得佢 好食噶。 佢唔系，我觉得嗰间嘢好卵嘢。我觉得佢嗱，你问我啦吓，我觉得啫。 系， 我觉得佢根本咧就乘机。 临尾咯， 系 up 一次，赚够一笔先。其实 佢 系再开翻， 系佢居民，佢系俾人收购咗，仲一同个名卖咗俾人嘅啦。 跟住 再开咯，但系啲人就即刻就哇狂钱搭佢咯，又系。 我怀疑咯，其实系，我都制造 一 个新嘅怀疑。 咁而呢架船咧，亦都系咁咧，就啲人就话：哎呀，冇咗一个地方嘅怀念啊！跟住我心谂，唉，算啦，你去有嗰阵时，你都冇。嗰架船咧，其實後期就好少人上去，特登飲茶，係遊客先去嘅。 係， 即係嚟嗰啲咩嗰啲 Hong Kong，Welcome to Hong Kong 好多嗰啲 咯， 日本 地人 都 少去， 係 啦，即係外地人嘅。你而家咁樣係算啦。 好，冇咗珍寶海鮮坊之外咧，仲元朗仲停電添。 係啦，元朗停電，大家記得嗰個咩事啊？ 咪嗰条桥火烛即系佢一个 中电嗰、那个 系啦，佢有个火烛， 成 条 炸咗， 类似啊个火个画面都几恐怖啊！见到新闻 嗰、 那个， 好似系就系食饭嗰段时间。 嗱，其实当时系咁嘅，嗱，当时我咧就身处喺天水围， 系啦，无缘无故嗰日咁啱嘅， 居然系平时都唔去， 但系我外出就去咗做 freelance 啦，去做嘢啦，做完嘢六点钟嘅时候就同另外嗰两个同事就一齐食嘢啦， 系 喺食嘢途中咧就斩咗一次。就闪咗一下，咁而家停电咁， 系啦， 系啦。好啦，到我哋食完啦，准备行出商场嘅时候咧， 即系冇黑咁食嘅， 唔系 闪咗一下都啊。 我哋食完之后突然间就停晒， 即系黑晒啦。 我哋俾咗钱嘅啦，已经 okay, 走嘅时候离开商场之前就黑晒啦， 系啦。 咁啊上唔到网喎，居民话 系啦，电话收唔到， 因 为 佢嗰啲接收都冇晒。 跟住行出去起铁闸咧，系发现成个地方都黑晒。 好正呢个哇！你咁样好似咧嗰啲 唔系啊，好似生化唔系嗰个生化寿司嗰个啊？ 咩生化寿司 啊？唔系嗰陈小春嗰套 生化寿司 啊？ 系 生化寿司 啊？啱做乜嘢？ 即系好似喺个商场就停晒，点乜都冇晒，好似困住咗咁咯。 啲人影啲相出嚟啦，成个元朗嗰啲楼啦都系黑晒。当时 我 街都系， 因为我有朋友咧，佢哋成家就住天水围嘅。咁然后就即系，喂，咦，你嗰度系咪停？佢话佢当时冇人知咩事啦，就系知停，以为停一阵啊嘛。 因为你又睇唔到新闻啦。 系啦，咁然后佢我打俾佢噶，好似系，因为我打 都未必收到。 我打俾佢嘅，结果佢就哦唔知啊，可能自己有翻啦。咁后屘当然系唔得啦，佢避走第二区啦，系咪就 系？系咯，嗰个都好似好耐，有啲人 又 问，即系 唔系 翻唔翻上？当时 系十二 点 之后咧，开始有部分电咧系即系好翻，有啲 YouTuber 特登去啊嘛， 影啊嘛， 系啊。 唔系我哋听嗰阵时系夏天咧，啲人究竟想唔想翻去咧？掹楼梯上翻去啊？ 如果系我都唔会掹，好酸， 真 系 好热嘅嗰阵时。 我果断咁去第二区住酒店，即刻走。 搭车都好多， 佢连嗰啲 灯 都停晒， 因 为 全部都系电嚟噶嘛，因为。 好彩我搭到轻铁，之后一见到巴士就走咯。 系都真系几恐怖。 好，落我埋 up 完六月，我哋广告翻嚟去埋下半年。 一百集，一百集，一百集，一百条问题大雾集。 咪住先，虽然未到一百集。但是由这一分钟开始，我已经要进行一个紧急的呼吁，呼吁大家，因为我们有一个 Q&A 的活动需要你来 Q 我们。 因为你不 Q 我们，我们又怎么 A 你们呢？方法很简单，只要你在我们 IG Inbox 那里留言写着一百集问题啊，唔该，然后写得你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之后就会在我第一百集的时候进行这个 Q&A 的游戏。 如果我们揀了你的问题来回答，咁就有机会得到一份神秘小礼物添，仲唔快啲问我哋？做乜啫？挥春正价套餐包括 A 款黄金金三十 ，B 款红当当三十 ，C 款二减一二十，全套大包围都只系六十八。 今个礼拜一至七，倾入嚟做咩啫？订啊！ 好半年啦，系咪？ 系啊，而家下半年，下半年 就 精彩 啦。 头先我睇翻， 其实真实都系转。 其实我谂翻，其实上半年唔系唔精彩嘅，但系都还好啦。下半年嘅精彩之外，仲有好多惊吓咯。 我 search 嘅时候，即系我自己睇翻嘅时候， 上半年系净系疫情同打机， 自己中招都搞咗， 同埋去踩板嘅啫，冇其他嘢发生噶， 停止咗社会， 好似所以雪藏咗 frozen 咗嗰半年咁。 但系如果系咁讲，下半年解冻解得好恐怖，其实有啲觉得吓， 因为一解 冻 发生好多事， 系啊，接二连三你吓，点会咁噶？点会咁样噶？太多啦，好啦，七月。即系首先就真系换咗个特首啦，又系啦，正式换啦吓，但系冇关系嘅，佢换唔换都系咁噶，对我嚟讲 系 啊。跟住七月就系、是、你问我七月后屘就系倪匡同罗启瑞就拜拜咗啦，一开始 咁快 接系接二连三咁拜拜咗啦，系啦，同埋我本人就同某个曾经喜爱嘅偶像讲咗拜拜啦，又系。系啦， 系七月嘅咩？ 系啊，亦都一齐同佢拜拜啦，唱情可以听翻阿牛讲讲讲， 系一个系听翻俾， 系听翻阿牛讲讲。 七月嘅时候， 系啊，同佢讲拜拜啦， 嗰、就是、个人就拜拜啦。 咁跟住我哋仲同咗熊猫安安讲拜拜啦。 哦，系，撑咗好耐佢啦。 系啊。我都 想香港， 我见过真人嘅， 都有见过佢真红嘅， 真红系真身有见过嘅，所以每一次都好似翻教。 香港海洋公园 系啦，服务咗，同埋七月就系最令人吓嘅、啊、就系 Mira 嗰个演唱会嘅事啦， 嗰、 哦 那个好恐怖啦， 系啊， 因为当时咧大家开始有得睇翻演唱会啦，咁有一片市面又系觉得好开心啊咁啦，咁而 Mira 演唱会系谂下几多人。即是一个 好想睇 一个成个香港嘅一个 系会令到社会动荡嘅事情， 因为当时就好兴奋咁讲，哎，好似上半年 frozen 咗咁样，哇，下半年终于解冻夏天啊， 即 系 大家好似好 开 心啦，睇个个都抢飞啊，想睇边 系买唔到飞， 买唔到 嘅，咁即系大家 恐龙展都要买飞， 每个人都要就话啊，你有冇睇啊？ 你睇有买得飞啊？ 个个都话睇边啊？ 嗱，当时咧我就冇。我冇话要去到买飞要睇，我又唔系真系中意晒佢哋十二个。 系咪好 难 攞飞咧？当时真系， 系啊， 好多人都话要啊嘛。 亦都好啦，我又唔系中意晒十二个，哇，丢入场冇噶，中意咪有两个就诶唔使啦，唔紧要嘅。但系当时我哋一心系谂住帮外国嘅朋友咧，就系买嗰啲商品， 系， 仲要系预约嚟买 Baby Mirror 嗰啲啊，即系喺 Times Square 系啦，嗰啲啊买话买粒粒啊，跟住又话， 总之好多周边出现， 系啊，托啲朋友帮我去演唱会门口买嗰个唔知 tote bag 啊，定 但系嗰啲系要唔系就咁买嘅， 要预约咗你先入到去嘅，系啦，咁 我惊你排队啊嘛， 系啊，我只系想买，然后帮我个朋友买嘅啫， 咁好似， 点知就系因为嗰个演唱会嘅事令到全部突然之间 boom。 系同埋当时就好恐怖嘅，当时夜晚发生嘅时候咧，就好多人咧四方八面咁样咧就传一啲， 你睇下打紧机嘅， 睇下嗱，大家谂翻当时睇下你系点知嘅 ？WhatsApp 啊， 唔系我系打紧机嘅时候听到有人尖叫， 哦， 系咩？ 系啊，冇错。 跟住咧，我记得系 WhatsApp 有人 send 啲嘢嚟， 系。 咁就咩嚟睇下嗰啲，即係哇好恐怖嗰啲，係有唔同嘅人都會 send 咗一啲片咧，就係、是、影到嗰個時刻嘅。係 啊， 咁咧嗰啲片咧就大家睇完就好恐怖啦，跟住即刻睇新聞啦， 有啲人放大啦， 有啲人就唔同角度，有啲好正面，有啲就遠啲啦。 我一開始咧，我記得我係玩緊電話，當然嗰夜晚 hea 嘅時候。跟住咧，我首先見到咧係瓊姐嗰個 page， 淨係得文字嘅啫。就话发生咗重要事故，冧咗个 mon 咁样，佢就吓唔系嘛咁啦，咁跟住只一两分钟之后，好快已经 有 人 send 片啊， 影像， 跟住我睇到哇， 系因为但系嗰阵时嗱，因为咧你唔知边个嚟噶嘛，即系我睇就哇唔系整到其中一个啊嘛，好大镬， 系 唔系系任何人你都 即系你都会 咩意思啊？即系会唔会系佢哋其中一个咧？ 如果系其中一个就更加大件事咯。 系因为唔系当时第一下睇你唔知边个嚟噶嘛， 好恐怖啦！ 唔系当时我哋有一个朋友。是在现场看紧嗰一场嘅， 系啊 佢 send 嚟嗰啲片 系 好恐怖嘅。 我看咗一个咧，系完，即系我意思，我 click 入去看过一条咧，系完整之后咧，其他人再 send 嘅时候， 我冇再睇。系啦，我看一个咧系山顶个条友影嘅，即系个条友系山顶位， 唔系我哋个朋友系好近下嘅，喺啲贵妃大侧边嗰啲。 后屘咧嗰晚咧就开始好多，即系我话有咩事啊，唔同角度啊，影到后少少啊，或者花姐讲嘢啊，即系嗰度啲人走啦，好多嘢散出嚟啦。跟住到夜啲咧，就系我觉得好似其实夜啲都系过咗一个钟咁咧。我觉得我嘅工作好多 group 就 send 出嚟啦。咁通由于好多 group 咧，我都系管理人嚟嘅，我就不停咁叫嗰啲你唔好再 send， 你可唔可以 delete 佢？即系大家要睇咧。 大家睇到噶啦，你唔需要喺个 group 度 send 出嚟。 我谂好多人睇过都唔舒服咧，然之后好多人就话唔好再 po 出嚟，因为咧 即系知噶啦，得噶啦，系啦， 嗰啲事情即系嗰啲都 delete 咗嘅。 后屘 delete 晒， 因为惊嗰啲类似创伤后遗症嘅。 即系你要睇嘅人自己会睇噶啦，唔需要系咁 广传。因 为特别 系嗰啲人，如果喺现场睇到嘅人。都会觉得好唔舒服。 系后屘有个同学，系我个同事咧，后屘同佢，因为佢都系 Mirror fans， 咁大家讲开啦，后屘先知原来佢系现场嗰场嚟嘅。 佢有冇啲咩？ 佢住系向嗰边坐嘅， 系啊， 即系佢都好近嘅。 据闻都好多人唔舒服。 系啦，佢过咗成个几礼拜，先觉得好似个人正常啲咯。 佢会唔敢去红馆睇 show？ 会有少少嘅都可能。 佢嗱，当时同佢倾偈嘅时候，佢就冇嘅，佢就系话觉得哇，点解会咁样嘅？即系冇，因为点讲咧？香港嗰个不嬲表演或者舞台呢啲 show 嘅，都大家都会觉得安全全 系啊， 系冇特别。除非有，当然有发生过，譬如有，当然有讲翻笑，可能有人跌咗个台啊，定系咩？咁但系嗰啲可能系佢唔小心行咗个窿度， 系 或者咩咧？就唔系话个 模跌落嚟啊嘛， 系啦，唔系呢啲个本身佢个嗰个结构嘅问题嘛。咁咧呢个事情去到依家都仲未完啦，即系阿毛仲未好翻啦，依然都需要继续去治疗啦。咁我哋当时都非常地都唔知点样面对好咧，我哋都系冇更新到啦，因为唔知讲咩。咁啱 我 哋系讲紧啦，演唱会嘅讲紧 系讲紧呢个睇 show 嘅，点知咁啱就嗰阵时 系 啦， 哇唔好意思， 我哋有几次都系咁嘅。首先剪头发就搞到大家冇得剪头发啦，然后演唱会啊， 即系有呢个事情。 讲完演唱会，但并唔系讲 Mira 演唱会噶，但又发生咗啲咁嘅事， 即系 讲 睇 show 嘅嘢咯。当时 就唔好意思， 就唔好再我哋唔好出住啦， 因 为 大家都唔 系 好舒服，你出呢个又冇乜位。 系啦，即系好，我觉得吓，点解香港会发生呢个事情？冇谂过咯。 仲要我哋系已经录咗噶啦， 即系谂住系只系出嘅啫。咁 系啊， 所以真系当时都弥漫住一片愁云惨雾。 因 为 本 来 大家好似啊，哇，好开心啊， 有 数 睇系 热事啊。虽然你抹唔到飞，系咪、 啊？ 但你都会第日睇翻啲片啊。哇，佢哋今晚又跳边个？今晚呢个 solo 又点？哇，好多人好热切咁，你都睇，即系啊，呢个好开心、好热切嘅事。但系冇谂过系会咁样嘅。 系啦， 系令我好吓做乜嘢啊？咁样 咁而因为咁咧，有咗好多 show 咧，即系即刻又停啦，或者 同埋唔可以咁多机关啊、设计啊，后屘 就完全啲台 咧， 而到而家都应该暂时冇咁复杂噶。 唔好调调上上升升先啦，我谂 即系嗰啲升降或者啲严谨 啲，或者要 严谨 啲检查同埋唔同咯，嗰个步骤可能会再复杂咗咯。 系啊。 就好似我哋咪之后我哋咧，好似唔知系八月定九，系九月之前八月嘅时候，我哋睇咗林家谦嘅， 系啊， 咁系冇任何机关咁制嘅，佢就 系 因为佢系第一个开翻喺红馆嘅歌手， 好有趣咯， 全部平面噶嘛， 冇睇过一个 show 系，因为佢咧就 冇 做 嘢， 冇做任何台底升上嚟嘅嘢， 系啦， 全部嘢咧系有人推出嚟， 系啦， 即 系 你好似 但其实咁样你就觉得。又系嘅，唔一定要升升降降啦，即系。 但系 咧， 我都明白，如果你舞台效果嗱，可能佢咧以之前嘅设计咧，其实系唔需要人推出嚟。嗱，你因为有人推出嚟咧，你成个舞台嘅视觉咧就要哦，譬如你 要谂过， 你要熄咗灯先，等人推咗出嚟。 系所有嘅流程都唔一样。 其 实系啦， 系冇咁好睇嘅。如果佢 同埋 当时 我记得发生 Mira 即系呢件事之前咧，我哋咁啱去咗睇 YoYo 嘅，而 YoYo 佢。即系岑灵仪咧，佢都有个机关喺上面咧， 吊住个人， 吊住个人噶。 咁我嗰时即刻谂起容祖儿，咪吊咗几廿场咯，佢叫喺嗰度唱歌嘛。 所以突然间佢好恐怖咯， 突然 间 你 会谂 啊， 会跌落嚟噶， 好惊佢有危险咯。 你知唔知佢当时仲话大家唔使咁惊，好安全噶。 系啊，即系好多呢啲啊，因为容祖儿场都吊到好近山顶位嗰度， 即系佢同啲 观众， 佢哋其 实 真系搵命搏噶呀。 即 系突然间觉得哇！ 我以前都会觉得 唱咗噶啦， 但 系 而家可能 系 觉 得冇嘢啊，即系咁都得，即系郭富城，即系去捻到个台咁样， 伸到埋嚟咁 样，系 原来都唔一定。点 知只不过咁样啫， 其实唔一定嘅。所以 因 为 有时佢哋啲措施系想可以拉近同观众嘅距离，而设计 多啲嘢玩下咁。 咁我 觉 得唔好啦。 系你可以远 啲 嘅， 你会突然间觉得其实唔需要你唱歌，你咁得。 因 为 你点知嗰个机关话原来真系会发生事噶？ 系啊， 你觉得好恐怖，所以佢唔使伸出嚟。 都有啲吓， 系啊， 唔系嘛？ 同埋咧，其实咧，最近我嗱，你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陆续你都会见到好多系建造业嘅人咧，都系有发生咗好多命案噶。 哦、 例如之前喺嗰、那个即系香格里拉嗰度有人跌咗落嚟啦， 嗰、 那 个天秤咪跌落嚟啊， 所以所有呢啲咧，工程人员都系要好安全先得咯，即系唔可以 唔好 hea 啊，唔好求其啊，唔好 check 啦，即系 自己 条 命同埋人哋条命都好紧要咯。 其实好恐怖呢件事。咁而家我哋 蔓延到好耐嘅， 系啊，我唔知道二三年即系。跟住之后呢个事情会点啊？即系佢开审啊，即系仲有咩人会拉啊？ 同埋 Mira 都停咗好耐冇开工。 系啦，我哋突然之间失去咗 Mira 成两个几月噶，系消失咗 啊！ 即系当然你唔系佢 fans， 可能你我唔中意佢哋，好憎佢哋添。 唔系，但系冇人再系冇出嚟咯，佢哋 系啦，佢哋停咗。 因 为 咧，其实即系你个次序就系七月发生呢件事，咁八月咧就阿妈有咗第二个系上映嘅。 系啦， 咁但系佢哋系冇得宣传嘅， 好多戏都系， 系啦，所以 合家乐都冇 Eden， 系啦， 系啦， 一路连住后面一啲，譬如电视有出现嗰啲， 后尾咯，即系去到成九月十月你先见翻 Mira， 系啦，佢哋都低调咯， 陆续即系，但其实因为佢哋都出唔到嚟， 系啊， 佢哋本人都出唔到嚟， 佢哋自己心上面 即系都好哇，点出嚟啊？ 我哋普通人都咁啦，何况佢哋， 我谂如果我当时都话我系佢啲心，哇，我系开个 show 啫，点解搞咁？我哋去做错啲咩？即系点解发生咩事？我哋想表演啫，系啦，大家仲万众期待之后仲有啲咩啊？ 跟住又真系耷晒啦，大家啲气氛， 系啊， 即系讨论，只系讨论，哎呀，点解会咁 啊？咁啊， 所以就由睇 show 转咗去睇戏咯，大家都算系，大家都唔咩 啦。冇睇 show 啦，亦就开始有戏啦嘛。 跟住我仲有要讲嘅，日系七月咧，仲有一个事情令我吓嘅事情咧，就系当时又系好似喺公司晏昼。突然之间就系碌紧手机喺度 hea 嘅时候，就睇到林志颖撞车。 哦，系啊， 吓又系，我想哇做乜啊？ 唔系嗰期系咁嘅， 系嗰期又系嗰期啊，系啦，哇！跟住最恐怖系咩？碌下边咧已经有人影咗佢嗰个伤咗嘅相啊 ，post 出嚟就哇做乜啊？ 我唔揿入去， 我唔知系呢个嚟嘅，我碌落去。 咁啲人 系 吓嘅，恐怖啊！ 系啊，但佢而家系冇事嘅， 佢而家有只手 伤咗，系啦， 手啊 ，Iron Man， 系 Iron Man 咁啊， 咁佢而家努力紧康复紧嘅，系啦，咁啊不幸中之大。 奇怪系佢个仔冇事，即系佢就伤到咁。 唔系奇怪，系幸运。你 唔好用奇怪，你唔好乱讲嘢，唔该。我唔想重蹈上年嘅覆辙。系啦， 先点解会一齐？ 小心你嘅用字。 佢个仔系一啲事都冇咯。 咁系幸运咯，就系因为话佢护住个仔咯， 佢扭太扭喺扭边 啊， 咁咪撞佢咯。 其实最危险，其实通常咧系应该系副驾噶，但系佢扭向自己 自己啊嘛， 就系为咗保护个仔啊。 冇错， 呢个系冇嗱唔识揸车嘅人士系唔知道，所以你唔系 唔识揸车。 因 为 佢 话 佢烧着咗架车噶嘛，因为系电车嚟。 因为所有最危险嘅其实系副驾噶，所以 扭太 扭，佢 扭 向自己就为咗救个仔。 冇错， 咁可能就系因为咁而救到佢个仔啦。 好，我系八月，八月咧我抄咗个事情啦。啊，系我搵嘅时候，八月开始兴咩咧？兴卖猪仔。 咩卖猪仔？ 卖咗啲人去缅甸啊！ 哦， 唔系泰 国 缅甸嗰啲啊，其实发生咗好耐嘅啦，相信 系八月开始 爆 张，爆 出嚟 K K 的源啊嘛。 因为咧疫情啲人俾人呃咗太多去嗰度咯，我相信 而家累积到个情况就爆咗出嚟。 台湾同埋香港咯， 其实不好耐以前听过噶啦，已经不过当时冇话，我估唔到系突然间呢度突然间。哇！飆升咁多啦，講出嚟， 飆到 又話要救佢哋啦。 因為咁嘅惡嗱，你大致都估到疫情啲人冇嘢做，咁有人話有嘢做，有好好 pay， 仲出國喎， 係啦，又好似旅行咁喎， 啲人就貪心就想去啦， 冇錯咯。 咁就話好多人就俾人呃咗去嗰度啦，翻唔到出嚟。 台灣有好多人去， 又話要求救，有啲人咧就講話咧，如果有人打電話俾你，就問佢咧，咪而家要救你啊？你喺邊啊？ 但 係 咧，我想講咧，嗰期啊，真係好多嗰啲咩，我係咩獵頭公司啊，即係 WhatsApp 啊，咩即係份工， 而家都仲有，我而家都仲有， 我呢排冇啦。 跟住啲人咪喺網上面整啲對話出嚟，就嗱呢個時候咧就問佢你而家點啊？喺邊啊？ 使唔使 幫佢 報警啊？ 即係話咁樣樣啊，唔答，唔知有冇真係冇作用。 但係咧又聽。听讲咧，有冇听讲系诶？譬如有啲内地人或者系某一啲诶马来西亚人咧，佢哋会诶特登自己再翻翻去做噶，即系佢已经熟咗身，但系佢再翻翻去做噶。 我就听过有大陆人去做啦，其实佢系成功离开咗嘅，即系佢有赚到钱就终于走咗啦。 又 再翻去最衰系咩？佢再冇钱，所以唯有翻入去，但翻去就冇出翻嚟。 唔系我听到嘅唔系唯有，系佢自愿， 因为佢知道点样冇事， 因 为 赚钱咯。 佢谂住翻转头再赚，点知佢翻唔到出嚟啦。之后就， 唉，好，我哋昂然踏入呢个九月。 九月发生咩事？我唔知。 九月对我嚟讲就系英女王终于都离开咗我哋。 啊，系。 系啦，因为本人就好中意睇英国皇室嘅嘢嘅，即系跟开呢件事嘅，无论系 The Crown 定好多纪录片我都有睇嘅。咁其实大家都知道佢都应该都九啊几啦，咁所以当时我都几系咪佢前一晚开始已经讲话啲人，即系佢嗰啲孙啊、嗰啲女啊，都已经快啲去晒佢嗰个城堡嗰度。 你记唔记得佢呢度有一个任务嘅？佢哋呢一个，如果当英女王如果去世之后咧，就有一个 London Bridge 嘅一个行动， 有一连串嘅 代号嘛。 系啊， 呢啲咁大嘅人物，佢通常都会有啲 planning 噶啦，即系唔系佢嗰一刻先发生 嘅， 应该呢啲系。有晒应该要点做嘅程序，有晒。 London Bridge is running down。 跟住如果佢喺边度又要点，如果佢喺边度又要 plan 晒， 一定要有呢啲 plan 啊。 加上大家都知道佢都年事已高啦，其实。 Wilman 佢系中完 Covid 之后可能身体好差。 加上佢 佢老公 亲华走咗啦，各样嘢啦， 所以可能都即系影响到一。 好犀利噶， 其实佢真 系 好犀利 啊嘛， 系啊。咁所以当后屘佢过葬嘅时候咧，咁我就。系啊， 嗰 阵时 大家就抱住睇好耐啦。 六点几开始睇啊，睇 YouTube 嗰个 BBC 嗰个 live。 睇到 几 时咧？好似都成十二点。 唔系，其实我前嗰佢之前嗰个灵柩摆咗个教堂，啲人去鞠躬嗰啲我都有睇噶啦。其实我睇系做咩？冇有睇嘅。我妈系问我睇系做咩啫？我话你都我啫。即系要嚟 我 睇咩？ 我就疯狂睇翻佢嗰啲讲佢生平嘅嘢咯，同埋想认真咁睇下 Crown 咯。 有嘅，我知道之前我已经睇咗噶啦，所以我 冇因 为当时 live 咧，你影住佢，学你话斋咧，其实有阵时影住嗰个镜头咧就未出嚟噶嘛，跟住大家就但你都系只眼都会睇嘅。 系啊。唔系，我净系影住佢， 等佢出嚟， 手喺嗰度，有啲人鞠躬啊，即系喺排队鞠躬啊嘛。 网上就疯传佢以前嚟香港嗰啲相啊，即 系开 埋啊啲插画家画嗰啲公仔啊， 好靓嘅。 好耐 前 嚟香港， 咁样都好多可能小事迹就讲出，例如佢同佢保镖喺度散步，有啲唔认得佢嘅人就，哎，你有冇见英女王啊？我见我成日见到佢保镖咯，咁 系啦。同埋佢去街市买餸啊， 即 系 好多呢啲嘢。 有一个好笑系佢攞把刀嚟。切蛋糕咯， 系佢咁样切唔得嘅咩？ 系啊 ，unusual way 嘅， 系啊，人哋嗰个剑配剑， 得你中意咁切 玩咁咯，好似 系啊。我觉得佢，我觉得佢老中老年之后，我觉得其实应该话可能打完那件事之后，佢个人好似放松咗。 哦， 即系佢以前佢，我见到佢中年 好严谨嘅， 系佢中年咧，佢好严谨嘅，一定呢啲。 我谂可能以前对于皇室嗰啲系要咁嘅， 同埋佢 个 孙娶咗 现代咗老 之 后 一堆事情啦。 我谂现代咗嘅时候，佢应该唔系 佢放 系 佢个人好似放松咗，玩下即系笑下多啲， 大家唔系咁 冇以前咁拘谨咯。 同埋见到而家嘅即系倾就以前开佢阿妈玩笑嘅片段啊， 即系好多系。 咪同一时我就谂，哇！佢个仔终于上。 是人家退休他就做事。 但是据闻他好像不会太耐 或 者就会让给他仔。即是说他不会做那么久。 他应该是2023年的五月就有个登基的仪式了。 登基做了两年。 又来了即是中见咁多年之后再先再有人登记已经好耐。 但据闻即系佢话咧，即系可能佢只会再位一两年，之后佢就唔做，会让俾佢个仔。 唔知啦，我哋有时间睇嘅，到时就知啦。 应该就系放长双眼睇啦。究竟呢个皇室之后 好搞笑，即系 点样咧？ 系啊，咁耐啦，终于做 到。当时啲人咧就疯传碧咸系排队啦， 系真系排队嘅。 系啊，话佢真排啊嘛， 系排咗12个钟啊嘛， 仲好似买啲嘢饮定唔知嘢食。 share 咯， 系啊，俾啲人。 因为排队嗰度其实附近好多。有人提供饮嘢啊，厕所啊， 因为佢真排 嘅，系啊， 同埋好似话你有睇过一个即系呢啲即系其他嘅报道咧，系即系广州边就话有一个男仔同一个女仔排队识咗，唔知点样 好多呢啲小嘅新闻、啊， 即系 话 佢哋因为咁样讨论咗成晚啊，即系倾偈之后就变咗朋友嗰啲。 其实我都觉得，如果我假设啊吓，即系我喺英国嗰度，我都会去嘅， 排下嘛，因为咁难得嘅、 啊，因为呢个系一个系我哋。我哋可能咧，对于我哋嘅时代比较平和啲，冇咁多历史事件或者一个历史人物，你可以哇真实佢 发生， 你见证佢系啦。咁然后你见证，当然我哋冇可能见到佢登记啦，系咪先？ 咁浓厚嘅历史人物， 即系啦。你而家佢其实佢走咗咧，你就话哦，我哋好似真系冇乜历史人物仲喺度， 咁长嘅， 要咁样去见证呢件事， 真 系 唔好， 真系太耐啦， 久嘅一个历史人物。 就如果大家有兴趣，我可以睇翻相关纪录片啦。The Crown 有啲嘢，好多嘢都唔系真嘅，有啲系真嘅，你可以睇嘅系啦，但系可以睇纪录片 嘅， 系啦， 系啦。好，跟住去到十月， 十月大家记唔记得仲有啲咩？ 唔记得，其实而家都唔记得好多嘢。 搞错你， 自从老母之后。 嗱，头先 up up 先，其实咧呢个九月十月期间咧，除咗英女王之后咧，我哋都睇咗好多戏嘅。 冇错啊， 因为咧嗰阵时开放翻呢个戏院， 大家解冻啦。 九月。 八九十 开始狂 看 戏嘅， 大家咧就因为可能之前唔俾睇冇戏啦，闩咗好耐戏院就系执笠添啦， 系执晒啦。 唔记得讲 UA 添啦， 执 正 咗 啦。而家得翻咩啊？百老 收购咗嘅 百老汇 MCL 系咯，即系好似其实 UA 戏院都系一个。啊、即曾經一個好似即係 遠場， 即係冇咗 呢 間。 其實 點 解我以前咧 UA 成日覺得 UA 咪時代咯 ，Times Square 咯、 哦。你諗嘅 UA 都係嘅、 啊。我唔係 UA， 我係諗嗰個旺角朗豪坊嘅。 哦 ，OK，OK，OK，OK， 係 係啊。即係你係細個就一係 UA 一係百老匯咁啊 ，MCL 後期 唔 係 嘅，有時我都去嗰啲寶石戲院噶。 哦，咁呢個係間中啫。 係啊，銀都有去嘅細個。 覺得 UA 唔係細個係嗰啲老豆老母大睇埋呢啲咯，但如果你自己中学开始自费咧、 哦， 你就会 UA Times Square 都系一个其中一个，你会系 好感觉系标志性嘅咯，唔知点解 金钟都系 UA 嘅，因为 金钟贵啲嘅啫。 以前银都喺观塘， 仲系啦，一落去就系啦， 同埋隔篱就系 New Way 噶嘛，睇完你仲可以去唱 K。 相信大家都应该少不免睇过《合家乐》啦。 咪几套一定有一套 睇咗《明日战记》啦，系嘛？ 当时嘣晒出嚟啲戏， 跟住睇咗《繁星中心》啦，有《沿路山卡拉》啦， 好多系 阿 妈 有咗第二个啦， 系啦，呢几套突然之间一次过，你可能呢几套都睇咗成一半啊，起码。 其实咧，佢咧因为当时呢啲戏几惨，系年头噶， 系贺岁， 其实 一路延期到九十月嗰阵出现，同即系你谂下《繁星中心》本来系新年，就变咗中秋。合家乐又是新年，你想想本身我还以为呢其实有很多人呢之前呢又说其实不要等了，不如即出 网上、哦、去网上 Netflix 或者 Disney Plus 那些平台啦。但是呢那时候记得呢吴君如就一直都说呢很想在戏院里 看。 在 戏院看。 即是继续等的。一路最终好在呢都真的 成功的。你们最喜欢哪套 最终 几套里面看了啦。 其实出出都 OK 嘅，即系冇话，即系因为可能太耐冇睇戏，当时真系。 Okay. 其实讲轻松嚟讲，我觉得合家乐嘅，因为其实你好耐冇睇戏，你只系想求求其其笑下，即系过咗去就算了， 系 游下戏睇下。 佢系我唔系应该咁讲，佢系咁多套戏，我第一。套入戏院睇过合家乐，所以令到我好轻松， 好轻松就系我 觉得合家乐先定阿妈入咗第二个先啊？ 合家乐先嘅， 合家乐先， 记得咗个次序啦。 跟住就最后系《繁星公心》定《明日战记》啊？即系《 明日战记》系最后睇嘅， 系啦。即系你会个感觉系，因为合家乐其实咧，你可以讲即系轻轻松松，即系睇完冇乜嘢谂， 但 系 睇完好开心，所以令到你又想入戏院睇啦。 系咯，咁嘅感觉咯。 系啦， 而嗰阵时大家真系哇，场场。啲人咧都爆啦，同埋咧佢哋嗰个票房亦都系因为，我谂系因为咁，全部套套讲 紧复式咁睇戏， 系啊，即系千几多万， 但系又会觉得七千几咯， 系啊，黐线， 七千几， 爆啲好似你咁样讲，啲人通常就话前世冇睇过戏，有啲人， 有啲啊， 个个都狂睇咯， 唔系， 出出都睇。 但系咁讲，如果套戏你真系好睇，先大家先可以咁样，你唔好睇，你真 系 好难， 系都系嘅，都系。而呢个戏嘅大家即系咁踊跃咧，亦都继续紧嘅，而家继续 系啦， 一路延紧。 当时咧系咁嘅，佢嗰啲通常你超过二千万已经好好噶啦，一千万、二千万已经好好，但系呢套所有戏都超过二千万， 好恐怖， 起码三千， 系啊， 即系个热烈嘅程度， 咁 都系 有啲。间嚟啦，即系冇乜都冇要上 IMAX 咁啦，我吓咁都要上 IMAX 咁啦。 嗰时个 Top Gun 都系嘅，唔好就 系 港产啦。 但 系 我之前港产片 系啊，但系 Top Gun 都好，大家就系已经开始。 但 Top Gun 你有 IMAX 有鬼佬片，觉得好正常啊，佢都系多钱噶啦。 系啊，明日战记啲人就即系话古 睇 啊嘛， 都有狂踩噶。 但系嗰句明日战记好唔好睇咧？其实问我剧情系唔好睇嘅，系一定唔好睇噶啦。 剧情冇乜特别， 系冇剧情噶。系啦， 特别咯， 纯粹系支持古天乐。讲完， 系啊，啲人就喂啊大讲嗰啲。 嗱，因为依家《明日战记》上 Netflix 啊嘛，咁啲人有讲啦，即系 Netflix 嗰句都 好， 真系好难睇啊。 但我想讲，你喺屋企睇同喺戏院睇又唔一样。 因为系啦，嗰个 feel 都唔一样。 同埋咧，嗱，因为我哋系识少少剪嘢， 即系即系有少少后期嘅嘢啦，就会觉得哇，搞 Wanda 一分钟都搞咁耐，其他人系唔明噶，其他人就哇，佢做到咁垃圾啊，咁差。 你会 争 好远。喂，我想讲香港有几多套做呢啲嘢？ 你有冇 试过 你屋企部电脑可唔可以 温到啊？ 佢可能攞嚟玩麻雀嘅啫。 唔系，即系你会觉得唔系咁样比嘅。系啦，佢香港能够做到呢一个程度，我觉得真 系 好犀利。 同埋都嗰句，只系支持古天乐嘅啫，完。 系啊，仲有一睇嘅系去 Disney Plus 嗰 有嘅。Netflix 啊， 跟住啲人又狂踩个片头，有好多大陆嗰啲咩嘛，但系有啲嘢都系无可奈何噶啦。 咁啊，但系如果未睇过嘅咧，而家有一啲仲好似上紧每日上一场，仲想快攻心，我都发现 系啊， 每日一场， 所以佢嘅票房系 仲系升紧 噶， 咁系抵睇嘅，大家可以去睇。 嗱，圣诞咧，阿妈有咗第二个系有人上嘅，你知唔知道？ 系 啊，佢有三场特别嘅圣诞版嘅， 一月尾咧先至会上 Disney Plus 嘅。阿媽有咗第二個， 嗱其實 仲可以睇， 係如果你想睇嘅，你依然可以 睇。我咧其實個人唔係鏡粉，當時係為咗睇彭秀慧入去睇嘅。 系，当时我就本住一个睇下，究竟姜涛同阿姐 有咩 戏系点样咧？ 系啦， 我又 我当时系想咁，同埋想睇舞姐， 我纯粹想睇下彭秀慧点样讲故仔，因为我净系睇过29+1咧，即系好想知道其他故仔系点咯。系冇期望嘅，所以就会觉得啊，哦，原来系咁都唔错， 都冇乜期望。阿妈做第二个，只系想睇舞姐，姐就系咁啦。 几套啦，落落啦，读到而家 过时过节咯。 正义回廊啦， 系啊，正义回廊真 系 好好睇。 嚟紧系有咩？ 正义回廊真 系 好睇。 毒舌大众， 其实咧呢排上紧《摘露未曾》同《白日青春》嘅，大家都可以睇嘅。 一路落啦，呢啲戏就 嚟紧，应该我期待嘅系《毒舌大众》啦，即系十九岁的我都睇完啦， 有 Louis 噶。 系啊，黄丹妮系啊，系 佢今次做 model 嘅， 咪就系会讲梅艳芳。 好啦，跟住咧十一月同十二月咧，因为最近嘅，所以已经冇 search 啦。哎有十月仲有一个好恐怖嘅事， 咩啊？ 就系韩国嗰个人踩人。 哦，系啊，嗰个 又系我睇实吓，仲有呢个事情发生嘅咩？而家即系呢个事情，仲喺韩国一个我觉得比较有 唔系 因为 佢哋 系 咁啊，因为太开心可以出街， 系咯， 谂 都系 因为 疫情之后 可以庆祝。 我意思系咧，我已经觉得呢啲人差或者分流或者管理啲咧，应该 好先进系咪啊？ 系啦，系咪应该喺啲远啲国家，譬如话听 sorry， 可能非洲或者好远嘅地方就有呢个 报道啊 事情。 我觉得系一来咧，可能大家真系好耐冇喺一啲咁样庆祝嘅嘢啊咁样。 因为韩国人都好， 系啊，因为疫情都 好 犀利。 庆祝啊，饮酒啊， 热闹啦， 系啦，比较热情啲啊。 疫情真系搵咗咁耐，啲人真系好热烈嘅。 又系啦，嗰啲片睇到，哎呀， 我都唔敢睇啦。啲 我冇睇啊， 我咁啱碌到啦。 直情系翻版咗我哋 兰桂 坊大严重， 我惊有听众唔知道咩系兰桂坊事件， 你可以 search 下啦。 兰桂坊事件系香港都其中一个， 系圣诞定倒数啊？好似 都系斜佬啊， 倒数。 OK， 都系斜佬。 所以咧，好多自从呢个。蘭桂坊之後咧，香港好多嗰啲人流管制咧，即係 其實我都係需要嘅， 因為咧原來你即係你嗰個人流咧，如果你咁樣樣亂七八糟咁行咧，真係好容易發生意外。佢所以咪只可以出啦，呢條路唔可以向翻後行啊嗰啲咯。咁樣可能佢哋當時冇諗過嗰個人係多到咁樣啊。 我琴日喺尖沙咀都覺得係需要人流管制， 有嘅啦。而家香港就其實發生過呢件事之後，嗰個警惕性好大嘅。 我見到啲動物去管制嘅。是有的， 所以有阵时你会话哇咁兜咁耐，咪兜翻翻嗰度，即系 违法啊！ 佢唔俾你行翻转头， 因为惊啲人会倒向啊嘛。 系你如果你四方面都有人入嗰条街啊，大镬！同埋而家都好多咧，系话哦，你呢度好多人有几多人入咗去，就唔俾你再入嘅，即系停一停先嘅。 大家都系啦，出去玩啊，定系咩？即系有阵时 咁薄嘅， 睇翻个情况，即系人太多或者有啲嘢好 去啦，系 危险嘅时候唔好啦。 有啲人唔系噶嘛，觉得喂快啲去前面啦，即系好似要 好多。咁样何必呢？ 即系你唔需要挤拥到呢个程度。 你知琴日咧，我打叉先，我为咗我以防自己变屎饼咧，我为咗入呢个海港城咧， 哇，好大胆啊！ 系啦，我咧行唔到，当然行唔到码头嗰条路啦。哇，好多人都入去，点算啊？ 好多人影 相，你知我点入啊？ 你侧边 毅然下一个冇人嘅星光巷，穿过成品，跟住入咗海港城。 即系有啲人堆晒喺嗰个位影相咧，停晒 喺度啊， 系啊，即系唔喐啊， 系唔喐啊，系啊，学你话斋唔喐啊， 系啊，即系唔喐咧，你 有好多小朋友 喺度，系啊，你好多细路啊，屋企啊， 有一 家 大细啦， 跟住推住架车啊， 一家大推架车嗰啲，我真系 一堆堆咁样样，真系好多， 有啲惊嘅，其实太多人。 跟住你十一月系咩啊？ 十一月 嗰件事啦嘛， 系啊，就算你个渣男都系马拉夫人， 渣男嗰个， 唔系将个床褥推翻去大家酒店， 当时出咗张图啦。就是说外国的人离婚呢就是一张床有屎，因为 Amber 在床屙屎。 他就是。 然后 搭 的人离婚呢就是一个床褥那里，因为被人瞓床。 对无啦啦刚才即是年头就说他们两个结了婚啊好甜蜜啦。然后出一些影片呢就是光头和大 S 呢就好甜蜜咁影嗰啲封面啊。 讲返他们的故事啊。 咁点知汪小菲就是。 妒忌啦又。 是啦又在这里废啦。 话他一早出轨啊那些啊。 就 在这里讲的。 就在这里搲来搲去这些东西我心里又出现。跟着上次王力宏。 钱， 跟住即系有哇，好似王力宏嗰单嘢咁。 上次王力宏嗰个雷神之战咧，就斯文好多噶， 系 因为佢文字好嘛，理智咁样， 不停都系你出一堆文字，我 出 一堆文字。 咁但系呢个就好 juicy 咧，因为不停有个阿婆啦， 因为咧 个人 佢咧就咧，即系佢哋就中意用一啲叫做 直 播咧 去卖嘢个成机， 因为成机卖嘢嘛， 真系好白痴。 即系我睇到想买个酸辣粉食下。 系佢前面咧喺度闹交，但系后面有条友揸住啲货品噶， 一堆粉喺度夹起佢， 同埋有啲嘢饮，唔知咩揸住一支支嗰啲，嗰阵冇嘢啊嘛。跟住你觉得佢真系口面皮厚到咁嘅，我心谂， 我都又睇咗某一个民族嘅一面啊， 即系 佢轻 咁咯， 佢哋轻咁啊，同埋我最好笑呢排，呢排已经静咗，因为佢两母子都中咗招， 后屘佢中咗招咯， 所以静咗， 所以就冇再闹人啦。但我谂佢 把声闹唔到， 佢应该某一啲事情佢都唔敢再讲噶啦，因为啲人就话佢咧越揭越多之后就话， 根本就 唔系涉嫌似唔似系逃税，所以将啲钱人咩点样转嚟转去喺、 哦啊、 台湾咁样用又唔知点样，咁、 啊、 如果越查落去咧，佢自己拿嘢嘅， 佢自己 收 晒出嚟， 佢就唔敢出声啦。我觉得系嘅， 同埋原来好多钱都有大 S 俾嘅，咁佢、 啊、 就收声啦。 因为佢税嘅问题嘛， 同埋佢可能佢都唔知佢个仔原来咁样，佢以为欠咗佢个仔俾，系咪口 响？佢可能都唔知噶，系啊。 佢 个仔同系， 我一肯行落嚟， 个仔就俾晒钱啲小三啊，嗰啲女咯。 我觉得咧，佢哋我唔知，真系可能唔系低文化咩？哇，佢咁样闹人，日日都咁闹，周玉酸咯， 系。 其实 佢唔 知道肉酸噶， 最戇居系咧，佢闹佢阿妈咧，我听到佢即系唔系话佢录咗半个小时嘅音， 系嗱，诶唔系边个妈，系阿张兰汪小菲个妈闹阿鼠妈妈，闹大 S 个 妈，但系佢话录咗成半粒钟，好多段啊嘛， 系微信啊嘛， 播翻出嚟， 佢自己播翻出嚟， 佢自己播翻出嚟，佢点样闹人？呢个系咪好戇居啊？我觉得佢知自己有失身份， 多谢佢咯，我有嘢睇。 唔系，我心谂你咁戇居，你自己闹人， 佢冇身份可言， 系啊，即系闹人哋会。觉得如果是小 S 大小 S 的妈播翻出嚟话你闹佢咁样样咧，即系佢俾人听你点难咧？嗱 佢都冇播你，你自己播， 佢冇播，但系你自己播翻你点闹人？ 因为佢觉得自己啱噶嘛， okay. 所以佢唔播俾人听。 唔系有啲人永远都觉得自己系啱。 我闹鸠佢，你睇下咁。 系啊，即系睇我点闹佢。 嗱，大家如果想睇，可以睇博仔 TV 喺 YouTube， 佢帮你整， 我哋又帮佢宣传过， 又嚟帮佢帮你整合晒。 佢将成单案咧，即系整翻出嚟。 你只要 search 博仔 TV 就有， 听晒呢个。过程点？ 除咗大 S， 仲有好多精彩。 点知佢讲讲下咧，又讲咗小 S 拉埋你小 S 嗰度， 无理拉废 系啦。我就觉得佢老公 唔系有啲人就话点解佢会拉落小 S， 就因为佢睇唔惯小 S 去同嗰个光头 close 咁样。 哦，因为佢以前同佢 系啦， 未离婚咧， 姐夫啊嘛， 佢就成日都系同佢互动嘅。 系啊，哦，都系妒忌啦，所有嘅嘢。 佢小气咯。 咁大 S 嘅所有嘅前度都系咪要拉著阿小 S 咧？咁讲 咁又冇，即 系 佢人格都唔会咁。 人哋小氣咯， 我覺得佢係有啲小氣嘅， 好撚小氣。 汪小菲即係佢，你冇瞓嗰張牀咁嗰啲咧，係咪？ 就算我瞓他媽嘅，連他媽都他媽 嘅。瞓緊嗰張牀咁嗰啲， 真係傻 B B。 不過有人話咧，佢誒拎出嚟個牀褥唔係嗰張嚟， 唔係高級 啦， 其實好貴，但係未去到佢之前講 嗰張牀幾多 錢？十皮啊嘛。 係。 台币啊，好似系 唔知好似好玩， 即 系 最 后 唔系话嗰个几百万皇室嗰个牌子， 系啦系啦， 但都系贵嘅， 系啦贵嘅，跟住就真系好笑，跟住话佢睇佢搬床褥啊嘛，要 系啊直播啊嘛，戒烂佢嚟抬走， 我本身谂住系咪佢真系嚟攞床褥， 唔系咪运过去啫嘛？ 其实我觉得佢又未去到呢个地步嘛，因为同佢签证问题，其实佢去唔到住嘅。咁佢亦都收咗皮啦。 佢阿 妈 嘅话，即刻明天做奶。 同埋佢成日话咧，佢而家喺度诶闹人啦。好啦，第二日佢又道歉噶啦，跟住又删除嗰个博文。 系啊， 跟住用 iPhone 14啊嘛。 跟住就即系你会不停睇到佢发烂渣。 道歉 收咗 delete， 所以就话其实佢应该系饮咗酒或者有啲嘢激发咗，佢就开始嬲 咯， 即系嬲咯，够啦，咁就开直播啦。 但系都成日诶好肉酸， 初九年啊，系啊， 可能佢平时都系咁对大 S 嘅咧。 所以啲人话其实佢不嬲都系臭荡嘅，应该 系佢一嬲起上嚟就好。 以前都成日俾人录到佢闹人啦， 系啊， 喺餐厅出边录到佢讲粗口啊嘛。边 个咧？嗰个？系啊，听到佢喺个餐厅出边偷录到佢哋喺度粗口闹，但系冇其他声音嘅， 净系得佢一个人把声噶。 唔知 台 湾 人 好 似咁讲都系佢，所以 我觉得台湾人咧，其实咧，即系佢咧系，即系我觉得佢哋隐藏式，即系佢理丑态系理出嘅。佢唔會展現出嚟。 台灣人係比較少少虛偽啦，即係好似日本文化一樣，即係佢要比較要面。係 啊， 我唔會話佢虛偽啦，佢係覺得唔好咁樣令到大家氣氛咁差，唔會喺 除非佢面上路，加上大 S 佢， 即係有啲文化嘅人就會係咁咯。 好犀利，我真係好中意大 S。 佢唔會喺度 搲 爛塊面同你嗌交，佢會出一啲字或者出 一 啲 下就得啦。 但佢就好似泼妇啊，你啊你啊， 祝福马路之生意兴隆。 系啊，即系佢高招咗，所以佢即系变得好低， 好犀利， 好低手， 真系好犀利，不枉喜欢。 咁而家佢只不过而家平平息咗。 呢排有啲人就话，除咗佢中招冇嘢讲之后咧，就可能佢哋和解咗私下，即系俾翻啲钱佢咁咯，好似系啦， 喺度拗嚟拗去。 唔知啦，可能听日突然间佢又开始都睇埋。傻逼就又嚟， 好翻又嚟 啊！系啊，好翻之后又嚟过啦，咁。 妖，真系。 而我哋上年嘅《雷神之战》嘅主角王力宏，听闻一月会复出啦。 哦，边个听佢啊？ 我小猪都复出啦，有乜出奇啊？ 佢开演唱会一月 喺台湾啦。 唔系啊，好似系外国嗰啲啊。 哦，美加嗰啲。 嗰啲系啊，话开演唱会。 咁我唔知佢。 咁我唔知啊。 但我对佢嘅兴趣已经大减。 我就系知道，我其实继续系维持系 follow 雷神嘅。 雷神而家点啊？ 雷神有同啲细路一齐过圣诞 家庭， 好正常 啊！影下佢哋整啲乜啊咁咯。 系啊，几好嘅好。 王力宏咧， 我嗰日系王力宏嗰个 search 咧，发现佢话佢原来依家咧搬咗去同佢雷神屋企对面街，好似系一个 studio， 搬咗去，希望有阵时可以过去，佢一个人过去睇下佢哋 系咪真， 同埋影咗佢 咁 苏立特咁样包住成个， 我好似睇到佢啲相 系 好核突嘅，生晒须咁样，乔 丽丝咁嗰啲啊，跟住就去买咗个女仔单车俾佢个女啊嘛，即系生日系啦， 好啦，唔好诋毁乔丽丝。 佢款即系嗰啲长发漏优嗰啲咯， 真系有呢个心 啊！我唔我我 是你不知道的事。 即系而家你听到呢啲歌都觉得 bullshit 咁噶啦， 系啦， 系 真系唏嘘啦，搞到咁又一年啦。 咁而家十二月啦，十二月嘅月头咧， 十二月 截止为止， 截止为止，暂时都冇乜嘢啊，有咩十二月啊？ 喺校办冇乜嘢啊， 十二月暂时冇嘢， 好忙咯。 但求正常， 我哋 十一月 落翻入 啦。十一月忙到即系趴咗喺度咯。 系啦 ，OK 嘅。系，好啊！我哋对于未来有咩展望？ 未来嘅展望，大家快啲购买 我 哋 年年都讲噶，最近 系咩？ 年年都讲有一个展望，就系可以唔使戴口罩 啊 嘛，选择。 直到而家，我哋仲系戴口罩，我要录低呢一个记录。 系啦。 我哋系之前都系咁讲噶， 每年我哋都期望下一 年。 你觉得口罩呢个几时啊？嗰时我哋话出年噶， 我希望 我哋话二零二二可以唔使戴。 而家我觉得有 有啲 机会再戴咗， 系 通关， 系 佢将会通关。我觉得 你期望咧？ 我期望我生日之前就唔使戴口罩。 哇，咁乐观啊！ 系啊， 我希望嗰个疫苗通行证快啲取消。 我希望我觉得疫苗通行证取消。会快过 口 罩， 系啦系啦， 口罩我希望夏天， 唔系五月系啦，即系我生日前希望已经收皮啦。 系，其实我估计下年， 希望二零二三一定要啦。 我意思二零二三完结之前系会唔使戴口罩。 就算 唔知嗱，我哋二零二三再录嘅时候咧， 嗱我哋上年系咁讲， 上年我哋话二零二应该可以噶。 我嗰时觉得二零二唔使戴嘅，中间 二零二三有咩想做？ 二零二三希望去旅行咯。 去边度？你几时先去咧？咁你而家系 即系 你等紧钱啊，定系零加零？ 等紧钱同零加零。唔好再讲零加咩，好烦啊！好似呢个光加火，都废啊！ 等紧 你等紧咩？ 等钱咯， 唔系嘅钱我唔等紧时间 ，OK 嘅我钱可以，我好自豪咁讲， 系 我等紧时间冇错，所以边个 timing 梁 咏琪啲时间遇上对的人嗰啲， 系我买飞睇， 时间遇上你 发达买飞睇，诶系啊等紧时间， 未来嘅计划系咩？就系时间啫， 未来嘅计划嗰个琴日咧屎忽痕谂紧啊去，即系如果去旅行去边咧？ 系啊。 跟住谂下，不如去冰岛 咯。哦， 睇到 欧洲嘅地方，而家系冇乜嘢噶，即系容易啲去。不过翻嚟系，不过其实翻嚟都冇障碍噶啦。 冰 岛 系好复杂嘅，你去咗英国先 转噶， 跟住之后再搭船。 我突然之间，琴日屎忽人搭车嘅时候研究咗一轮，唔知点解无啦啦。 即系，但系你觉得可行性咧？ 我觉得可行性都 其实如果欧洲地方好似而家可行性好容易 都可以，但系又屎忽人咁，不如去日本先。 系、哦、因为你近啲就容易达成 即系个感觉好似诶、欸，我去一去先啦、 啊。因为嗰啲系要 plan 嘅， 因 为 我 学 阿都姐佢哋话斋，系太耐冇旅行咧，唔好去咁远住，你甩晒啲嘢，你唔记得咗旅行啲嘢应该点样搞，你可以去个短嘅，窝翻个人先。 我觉得都系去近嘅先嘅，因为你容易啲达成啦，同埋你嗰个 feel 系嗱，你去。远唔系唔好，系因为你要 planning 多啲啦， 有多啲嘢要考虑， 同埋你可能要多啲时间啊，即系可能讲系一个礼拜以上啦。 但系你去近嘅，你系纯粹去住一住，我 relax 下，又唔一样咯。 近就快啲嗱嗱声去完就翻嚟就得啦嘛。 系啊， 我谂而家最近最方便都系泰国， 系啊， 我希望可以出年去到， 亦都有人去日本啦，已经。 好多人去翻嚟添啦， 去咗几转啦，有啲 两次添啦，有啲人又去完日本，又去泰国、泰国、韩国， 咁多钱 嘅。系啊，啲人好似唔系放假啊嘛， 佢 问呢个 几年冇去旅行，好多钱嘅。 机场咧，圣诞就好多人，终于排晒 队。咁好，变翻 系啦， 即系变翻正常啦。 系嗰啲人都好惨嘅，因为初头机场嗰度都真系冷清清。 我想去旅行，仲有咩想做？试下想做二三年， 试下想做， 系啦。诶，呢个我想试下，唔知得唔得咧？ 我想试下弹电吉他噶，但我唔知得唔得。 但你呢个吉他，我而家眼前嘅呢个吉他都好耐冇掂过咯，系咪？ 系啦，所以我就未必，我心里边 唔系 嘅， 今年有弹 嘅，吉他咪谢霆锋打烂嗰啲。 系啦，即系我意思，我有咁样谂，因为本身我系识弹木吉他嘅，但系就唔勤力嘅，即系可能丢低咗啦，即系得闲先弹下。但系最近即系可能睇到人哋弹电吉他咧，觉得好似有啲兴趣，想试呢、這个。以前我对电吉他冇兴趣， 系 即系唔会觉得 即系谢霆锋打烂吉他嘅时候， 系中意呢种风格嘅，觉得。 Okay. 但系最近即系觉得睇下啊，觉得好似都几有趣，同埋好似系另一样嘢。不过要有时间去，即系我唔想买就好容易用钱买咗翻嚟。咁但系因为嗰样嘢咧系一个好你要练嘅嘢，即系唔系话我买翻嚟就咁玩下得嘅，即系你要研究啊，要花时间去。 好，等娃娃玩够嘅，杨怡咧有冇二三年咩？ 我二二年已经好大挑战啦， 你突破呢个滑板嘅 系啊 限制， 已经踩板啦， 系啦。 咁但系二三年我都系 想练跳起啦， 我想跳起啊，系咪？定练一啲花式？ 跳起，跳起系我嘅目标嚟嘅。 哦，系。 但系我都有啲想学一样音乐嘅嘢嘅。 系， 但系未谂， 系想试下啫，只系。 杨怡想试下弹琴，电子琴。 系，但系系嗰啲 chord 嚟嘅，即系唔系嗰啲李宏迪咯，唔系嘅。 简单弹， 系扮弹琴，我用讲法。 扮弹琴， 因为佢喺度睇到人哋，好似好容易。 因为咧，我咧就系想讲咧，我想试下弹琴。 哦、 但系咧，我见到嗰啲咧，因为佢好多嗰啲班咧，即系你可能就 系 学几首歌，哦、就弹嗰几首歌嘅啫， 唔使嘅，你上网嘅就得噶啦。 但我搵个 keyboard 先啊嘛，冇 keyboard， 系啊，买啊，1000零蚊就有。 杨怡最近喺度睇到， 因为我好怕付出咗钱就点买翻嚟冇冷静。 我都有讲嘅， 你付出钱系唔会学的。 我就话你买咗你就学下啦，系咪先？买咗就变一个。 就好似嗰时我学古筝嘅时候，我话你唔好买古筝住啊。 所以我 唔会学 的，所以我谂紧个电吉他我冇卖，系因为我未有时间去 研究。即系睇我哋依三年紧，我哋音乐造诣会加深啲咧。 全部都系音乐类。 因为我见到成日，我唔知系我 search 过啦 ，IG 好多嗰啲咩教你一几 多钱，一分钟学会一首歌嗰啲系 冇偏激嘅，即系可能五堂学两首歌咁样啊，即系弹起啲歌嘅啫。 我系睇 YouTube 有一个人咧，有个 教你 台湾老师嚟嘅，佢话。点样令到你好似识得自弹自唱咧？咁、 啊、 样 就有啲简单嘅方法， 好简单 嘅，即系好似真系唱同弹就得噶啦。 系啦， 跟住哇咁样样， 咁就得噶啦。嗱、哦，你记住我哋讲过呢样嘢。 唔紧要，戴口罩都系咁。 我哋年终嘅时候再睇下，咦，我哋有冇学到？ 冇，就系年终嘅时候啦。 年都戴口罩啦， 冇啦。 但台湾而家唔使戴口罩，但系咧，我睇一啲 佢未去得噶、 哦。原来话咧，好多人其实反而你话唔使戴口罩，即系啲人戴，即系反而唔敢 惊啊，可能 都系戴住噶喺街度，系啊。即是可以不戴的、 不过十二月有一件事是最开心，是他取消了安心出行、只是需要都那个针卡都好的， 有的，有个最开心的事我都挺开心，虽然我不是很不嬲唔係 follow， 就係美斯終於攞世界 世界盃，唔記得講啲。 但係仲喂係喎，頭先又話講嘅 係世界盃啊！ 以世界盃嚟講，美斯嗰單嘢咧真係我阿妹，因為係 C 朗嘅球迷。 其實我都係， 跟住佢哋話：哇，你唔好同我講，我好撚尷尬。佢話因為 C 朗拎唔到嘛，代表唔到佢國家拎，所以佢話：唉，但係美斯得咗。 其实呢好纠结。我不看球的平时。我唯一看过的球呢以前来讲只有一场的，就是皇家马德里在23年的零三年。 我讲过当然我有看 过。当时我唯一一场看晒的球。 因为全部靓仔在那里嘛。 就是想看碧咸和其他人的。跟着后来呢我为什么会看 C 罗，他想 C 罗是靓仔啦 ,ok? 然后呢我见到他在网上他有些很多他去入波那些全部他可能剪晒片，哇他真的很劲，我真的想哇 剪出来 金钩针的，我说哇怎么可以这样这样入到的，为什么就觉得很犀利，因为有看过他的东西啦，即是几个片啊，他条女的几个片啊， 还有说他是不饮酒啊，不饮汽水啊，很健 极度自律啊，又拎开个水，拎开可乐，不要喝可乐，饮水这样的，是不是 好像很自律的， 他很自律的， 他没纹身的， 是啊，他纹身就捐不到血嘛，因为他想捐血嘛。咁我中意斯朗多啲嘅，我都唔系，我但系都系睇过美，当然我都系睇美斯入球，都好劲 嘅。 但系因为由于斯朗靓仔啲，女人系咁噶啦。OK， 苏格尼系肤浅嘅，虽然美斯都好犀利，咁但系咧到今次世界杯嘅时候咧，我爸就都话啊世界杯有斯朗咁啦，跟住就啊系，睇下先。咁我个加上佢之前曼联即系佢嗰个访嘛，觉得佢点解要咁样咧？何必咧？点解咁样讲咧？系咪先？加上种种原因，其实当时我已经觉得咧，佢今年系唔会攞到嘅，唔知点解。佢未开始踢嘅时候，我已经觉得佢。 因为话传闻就是 FIFA 是做俾美斯嘅、 哦，有啲人咁讲啊， 即系啲阴谋论。 咁所以当 C 朗连后备啊又上都冇得，唔想冇得上场，我就冇睇佢啦。咁点知佢走埋添？佢走咗就睇到嘅，就喊住走嘅。咁就觉得啊、哎，真系佢真系好难，因为佢以佢嘅年纪， 佢唔会再踢多下 届啦。系啦，佢真系尽了啦。佢仲大个美斯两年，佢37噶咯。 系、哦、啊，当时碧咸我都系咁觉得， 即系觉得哎呀，咁就完咗啦。佢即系。虽然佢攞咗好多，但我觉得系球员嚟讲，世界杯系最觉得 为自己国家 嘅目标， 为国家咁样啦，系啊。咁到到美斯嘅时候咧，觉得诶，睇下究竟得唔得咧？咦，又得咗喎！ 咁就系振奋人心啦，个个亦都觉得佢、啊， 我觉得好完，好完美咯，好圆满咯佢。咁但系另一边就对比翻 C 朗依啦，好似话去沙特阿拉伯啊嘛， 好似系啊话， 即系佢去沙特踢波 嘛， 球会啊，即系嗰边嘅人先签佢。 啲人话唔签佢嘛，好多都嘛， 系欧联冇人想签佢嘛，即 系 欧洲嘅球会沙特冇人想， 阿拉伯 冇人想签呢个烫手珊瑚翻嚟，系啦，要服侍佢，俾佢夹，又贵 嘅咧，可能 又贵又烦鸠。 佢都即系烦鸠， 而家即系睇咗之后，觉得佢就系谂自己咯。 O、okay, K， 即系表现自己。 佢个系啊，成件事 就令人哋唔中意。 好似吴万达话斋，波唔系一个人踢晒嘅，即系 因为嗱，其实我有睇最后嗰场冠军赛嘅， 我之后有睇翻。 因为咧系我阿妹咧就水我就话 睇啊正啊， 佢话 水我买啊， 佢水我买啊，佢买佢水我买法国嘅喺廿几强嘅时候就哇阿根廷得唔得啊？佢话。应该冇乜希望，佢当时系咁讲。 哦，但嗱，但我想讲我老豆咧，我有问佢，我哋买咩？佢梗系美斯啦，梗、 哦、 系美斯啦，梗系美斯啦。一开始咧，第一场系输咗噶，阿根廷， 咁、嗯、就有少少。 咁啊，佢仲话挑战输噶 咁。但系就因为我妹系 C 罗迷啊嘛，所以佢唔会 系 同老豆讲嘅。诶，不过唔紧要啦，赢食头糊嗰啲人通常都输尾嘅，好事嘅， 系啊系啊， 佢加油自己。 嗰场其实系好激烈噶，同埋咧好得意嘅，佢上场阿根廷2-0噶啦，法国系冇入过波噶， 同埋好 hea 噶， 但系佢尾即系第下半场就即刻追翻2-2， 一条友嗰个安巴比一条友入咗几两粒喎，佢自己 都射得好靓， 系啦。跟住美斯突然间入多一个俾你睇， 佢又再入喎。 系啊，佢两个 好犀利。 同我讲，其实我系唔睇波嘅， 我都唔睇，但系觉得好嗰追你追我追你追我追你追我追 睇啦。 然后我先知 呀唔係打90分钟，原来加完时再加时再加时再12码。哇咁撚耐未踢完。 但因为啲人好似话係咪话佢加时嗰有问题。 唔 係 法国嗰啲人话因为踢嘅时候呢、 啊、 有一啲阿根廷嘅后备球入咗个场、哦、即係唔可以嘅。咁球证就你睇下呢边啲相先，法国入咗几条入场啦，点呀入唔计呀。 又唔讲啦， 唔 敢讲啦，其实。 同埋咧，佢哋咧其实都好矛下，互相都好矛。 哦， 即系狂拉对方，狂踢对方，搏、哦、罚球噶。如果唔系入唔到噶。 哪吒招？ 有 咁啊， 有啊， 因为 点会 我成日一系咪睇嘅，即系依排睇得多咧，就发现咧，诶，真系好似每次踢到咧，啲人就点地啦。 我睇到阿根廷有个球员直情冇事，但系攣咗好耐嘅，知唔知啊？ 跟住就系咁指，系咁指住，指住佢，指住佢。 跟住个法国佬话：，哦，冇事噶，咁 指住佢啦。跟住咧，球员就冇，跟住吊起翻身继续。 打波都要做戏。 跟住所以而家系有得睇翻 payback 噶。 系啦 ，VR 啊，即系好多技术， 好多技 术，究竟 慢慢睇嘅。 佢思路话只要投短个波 啊， 系啦，我唔知佢之后点啦。 好，呢个世界杯嘅热潮咧就 系啊，我都唔知佢几时娶佢条女啦，几时娶佢啦。 但系结果系咩咧？结果系我阿妹系买阿根廷赢。 佢自己暗底都有买， 冇搞错你话， 因为佢都要， 佢 都要， 佢仲买赢咗啲上半场2-0啊嗰啲啊。 唉，好啦，咁啊，总结就系、 是、 其实都几开心嘅，即系我觉得佢哋赢到真 系 终于 张家辉嘅系咪？ 唔系，张家辉就系美斯，美斯张家辉天幕咁， 系 就系佢哋啦，等于佢哋。 好啦，展望将来 就系咁啦，已好长录咗我哋， 系口罩 嚟长， 拜拜， 拜拜，大家踢好够喉啦，成个半钟啦，拜拜， 拜拜。 Yo, what's up?